仲有至少一个星期才到达疫情高峰，相信封锁措施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有关措施上个月23号开始实施，原本计划三个星期之后，即是下星期一再检讨，相信很大机会要延长。天气方面，一股特系较为干燥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下昼各区的相对湿度在5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70点，跌282点，总成交金额94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6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5元，跌2.6；中芯国际13.96，升6.8；美团点评96.8，跌7.5；建设银行6.23，跌7仙；汇丰控股39.9，跌2.5；小米集团10.18，跌3毫；阿里巴巴190.1，跌1.4；中国平安76.25，跌5.5；中国移动61.55，跌1.7；盈富基金24.2，跌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546，瑞士法郎7.984，澳元4.764，加元5.522，新西兰元4.616，欧元8.4263，每百日元对港元7.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42。日经平均指数报19,353点，升403点。港金现价报15,27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1.28美元，卖出1,65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警署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锦田诊所同埋罗屋村。重复一次啦，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警署啦就有交通意外咯。而家来回方向交通都系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锦田诊所同埋罗屋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就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对开。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介乎考明街至开源道回旋处这一段挤塞。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赤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和元朗的朗平新路去朗平。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1，听朝早日出的时间是早上的6:0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 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摆明系 hard sell 呢个节目俾你噶啦，不过唔系嗰个 hard， 系好有心嗰个 hard。 近排我系咪靓仔咗？ 系咩？唔觉噃。 试下同侧面睇， 冇分别。 试下企远啲睇， 系靓仔咗。点解嘅？ 因为我听咗《开心日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 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要开心，梗系预埋你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 啊！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跟大家继续会谈一下关于一些在疫情之下的一些情况。其中一个今天就是政府再发出的指示，就要求这个美容院和按摩院要关闭14天的。大家或者还记得，就政府在这个上个星期三，即是这个月的1号，下午3点就突然间刊宪，就列明了就这个美容院、会所和按摩院的场地呢就都是要关闭的，但是3个钟头之后呢就话呢就可以维持这个正常营业。咁业界当时呢就都觉得有少少即是无法这个即是适应啊，无所适从的。咁即是这个信息比较混乱啦，咁对个业界来讲呢就都不知点做的。咁大家觉得最初呢以为呢就是公布了之后呢就冇事啦，继续营业啦。咁但后来呢都发现到呢就有啲个案呢就喺啲美容院嗰度呢出现咗啲确诊嘅个案的。咁终于呢就在今日咧，就政府就宣布咗啦。咁咧就依、這个规管呢、這个限聚令咧，即系关于呢、這个4个人嘅公众聚集嘅限聚令啦。咁政府今日咧会宣布话会延长14天啦。咁会去到咧系本月23号嘅。咁与此同时咧，亦都宣布咗咧，就系话咧要求呢个美容院同按摩院咧，由呢个星期五嘅凌晨0时起咧就停止营业14天，咁有效期咧亦都同样咧系去到呢个月嘅23号嘅。咁啊，对于啲咁样嘅混乱嘅情况咧，其实都一路以嚟咧喺成个政府嘅抗疫措施里边咧都出现咗噶啦吓。咁啊，早前嘅咧就系有关于譬如话禁酒令啦，最初就系特首讲咗，咁啊因为个业界啊好多人即系曾经出咗嚟咧就反对或者唔同意咧，咁到后来又修订咗嘅。咁啊，但系其后咧都是又禁止了一些酒吧的经营等等。咁今次里边咧，呢6个场所的宣布里边咧，同样有美容院和按摩院咧，亦都系咁嘅情况。就是政府有公布的时候咧，到执行的时候咧，就话唔需要做住。咁但系好快脆咧，又要再做啦。咁到底政府每一次的措施是不是都是落后于一些事情发展的形势咧？或者是不是话咧，就一定是要到咗某一啲行业的确诊个案出咗，先至咧系要公布咧系要停止营业咧？咁对业界嚟讲咧，即系咁样嘅比较混乱嘅信息，同埋个处理手法咧，系咪对佢有啲唔公平咧？咁等等呢啲话题咧，大家都可以打嚟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个电话咧就18723111。咁啊，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我翻嚟再倾。 今日 新闻追踪。 2020年4月8日朝早8点，政府宣布延长限制4人以上聚会及餐饮业等规管措施，去到今个月23日。美容院和按摩院由星期五起关闭14日。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 美容业界所有肺炎的 case 的话，都是由这个客户其实传染给美容师，而那个美容师的话亦都没有整个行业的传染链的，所以我们都是期望处方是不要去删，但是今天早上早上的话就要去关闭了，期望政府作出这个租金的补偿，这些的员工的话是作出的支援。 十点，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过去14日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超过60%由英国返港，所以听日开始由英国抵港人士要在亚洲国际博览馆等候检测结果。 咁如果个结果咧系呈阴性，咁当然可以翻屋企继续做佢嘅14日嘅家居检疫啦。阳性嘅话咧，咁就都会系即系送去医院咧系作出隔离。 晏昼3点。警察队援助级协会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禁止公开选民登记册资料，被高等法院驳回。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25宗确诊个案，当中15位有外游记录，包括一个曾经随父母到英国的2个月大婴儿，以及一位去过土耳其和哈萨克的货机机师。 自由風 回來呢，我們會跟大家談談關於政府就已經發出了一個指示，就要求美容院和按摩院關閉14日。今天呢其實也有另一個宣布，就說就限制禁止多於4人在公眾場所聚集的限聚令是會再延長14日，一直去到本月23日。這些宣布都是繼續一個抗疫的新的措施。這個措施對尤其是關閉這個按摩院和美容院對這兩個行業的影響相當直接的。如果你是業界人士或者是經營這些生意，或者其中你是打工仔，你的行業受到現在疫情影響要關門，或者遇到什麼困難，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經驗，可以打來1872311跟自由風談一下。現在電話機旁邊我們就接通了香港美容業總會的創會主席葉世雄。葉世雄你好。 你好，陳先生。 你好，我們看到這個消息剛剛今天的宣布，就是說要求你們都要關門停業，要14日的。咁你哋个业界里边咧，就听讲都有好多意见，系咪？即系觉得嗰个消息都嚟得好急，系咪咧？ 系啊，而且好猛啊！我哋即系其实咧，我哋琴日咧就13个业界嘅组织咧，就几十人啦，就去政府同佢即系开会。 嗯， 即系有议员喺度，有食卫局嘅徐副局长喺度啦。 系寻日去开嘅呢个会。 系啦，琴日傍晚先开嘅啫，仲系。咁我哋都問，其實點樣先會停到我哋呢？或者你幾時會停我哋？會唔會停我哋？點樣？乜嘢標準之下會停我哋呢？全部都係 no answer 嘅。咁我哋又講，即係你係咪應該都有個機制？唔好而家其實除咗美容業之外咧，仲有唔同嘅行業咧，就喺度好似喺度等死、等判刑咁啊！究竟乜嘢情況你會停一個行業咧？你係咪應該有一套思維㗎？咁佢你話個確診數字去到幾多啦，或者你喺個確診嗰個比例上去到名列前茅啦，咁嗰啲行業呢就可能會被考慮停啦。咁你係咪都應該有個思維嘅方向，等嗰啲業界就唔使到好似喺度等判刑咁啊嘛。 即係個標準，即係你會唔會想覺得有一個咩標準呢，令到你比較清楚。 標準都係咪有個 mechanism 呢，即係有個機制呢，係咪你唔會鍾意㗎嘛，我鍾意停呢個啊，你吹咩，你唔會咁㗎嘛，你做官係咪。咁你嗰套標準係點？點解唔能夠同我哋分享呢？因為你4月1日已經彈弓手咗一次㗎啦嘛。咁你話停又話唔停，咁又話你媒體同我業界理解錯啦。咁我唔知點解我哋睇啲中文字都會理解錯。咁好啦，然之後嗰日嘅下晝又話唔係停，只要加強措施就得啦。咁加強咗啲措施之後，你又唔係會觀察啲措施嘅成效嘅咩？其實我哋業界嗰個受感染個案喺咁多行業有感染嘅嚟講咧，我哋排喺榜尾嘅。點解會係停我哋呢？我完全諗唔明嘅。嗱，你話我哋有密切接觸，我哋唔知密切啊，我哋零距離接觸嘅同客户店客嘅。但係你睇到我哋嘅確診係比零售、比餐飲、比好多行業都低嘅。 咁我哋既然咁密切都咁低，即係話我哋個防疫措施係做得好。嗱，我再強調，一個都嫌多，有確診，有個感染，嗯、但係喺相對嘅客觀數字嚟講，我哋真係守得好噶嘛。 嗯， 點解會係我哋日日出嚟講我哋高危呢？我諗唔明㗎。 係，葉生， 咁所以我哋咪去問佢咯，問佢又講唔到喎。 你問佢嗰依個咧就係、是、就係、是、尋晚講緊係尋晚傍晚同開會啦，係咪即係同政府？係 啊。 咁 啊， 當時其實你哋傾咗幾耐咧？同埋你哋其實主要要同佢想同佢傾乜，或者你想得個咩答案咧？其實 傾，我哋傾咗個幾鐘啦，我哋有13個行業代表啦， 嗯， 即係成行業嘅組織喺度啦， 嗯， 咁就最主要表達俾佢聽咧，無論業界、企業或者員工，其實我哋都係想堅守崗位，繼續自力更生嘅。我哋係唔想停嘅。咁我哋都，但係我哋都知道，為咗抗疫，有可能有啲必要嘅情況之下都要停噶啦。咁但係我就問，究竟你個標準係點樣？如果你係排名名列前茅就要停嘅，你個更加咪每個行業大家堅守，唔好俾個確診數字上升咯，係咪？你我哋就係想搞一個清晰啫，就唔好就係坐喺度，我都唔知，因為我哋個行業咧就唔係做好似譬如餐飲零售啲客 walk in 入嚟就幫襯，然之後俾錢咁，佢哋係俾咗錢，然之後去會預約啲服務噶嘛。成件事係會有個複雜性喺度嘅，你隨時停又是唔停咁樣啦。 你講個複雜嘅原因係因為佢可能係預約嗰個錢銀嘅交易嗰方面。 但有預約嘅， 因為要收咗錢先。 係啦，我哋先收咗錢先啦，然之後個預約嘅服務啦，然之後你預約咗你係唔會約其他人噶嘛。咁、仲有時有啲套票有期限啦，而家消委會都問緊，都有個擔心、會唔會咁？你哋如果被停咗之後，咁期間啲客嗰啲到咗期，咁又點算呢？係咪？咁好多呢啲考慮，當然我哋都會彈性處理啦。我哋答返消委會。咁、但係個問題真係確實牽涉到嗱，你再開翻業，唔代表呢個行業即刻有收入㗎。我哋唔同餐廳有客入嚟就有錢收㗎嘛。啲、客可能係嚟 redeem 服務㗎嘛。咁然之後，其實你仲要一段長嘅時間，可能先會再見翻嗰個收入出現。再加上我哋而家做一個即刻做嗰啲生意，分分鐘係三個月至半年後先見翻啲錢嘅。因為我哋俾銀行夾住咗啲信用卡錢。所以成個行業個結構性係複雜嘅。萬一有啲美容院真係喺呢段期間頂唔順，真係倒閉咗，又引致有啲消費者嘅損失。呢啲所有嘅牽連其實都係要有商有量，睇下點樣去拆噶嘛。你政府同我哋，我就叫你通報一聲，我琴日言猶在耳，你有咩進一步行動同業界商量下，唔商量都通一通報一下，係咪？ 咁尋日政府話俾個信息你哋係咩咧？尋日佢俾 咪冇咯，咪話會聆聽我哋嘅聲音咯。上次4月1號嘅通報確實係做得唔好咯。 即係你哋一路講緊嘅，譬如要求個標準、要個機制呢啲係有冇答案得到咧？尋日嘅見面。 冇答案嘅，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仲有你，咁你如果你琴今朝已经八点出到新闻公告停，你冇理由琴日唔知咯，你系咪连讲句，即系大家嗰个关系系咪去到咁样咧？个信任系咪，或者个沟通系咪真系差到咁咧？要 系， 点解唔可以做好啲？ 系，叶生啊，但我又想问一下咧，嗱，因为我哋睇翻啲资料咧，就因为包括咗咧，就系医学会嘅有啲传染病嘅顾问啦。委員會的成員啦，咁亦都有啲係醫護界嘅成員啦嘅醫生啦，咁佢哋咧嘅意見咧就覺得係話個美容院咧係屬於都係一個高風險嘅處所嚟嘅，就因為咧就好多時會有接觸啦，或者比較緊密啲啦，或者有陣時 做 嗰啲服務 啦， 嚇，同埋有陣時做啲服務嘅時候可能即係冇辦法戴口罩嘅，譬如你真係要幫佢整塊面啊嗰啲咁，咁佢哋認為咧係都係要禁嘅，咁嗱你哋嘅作為嘅業界當然就唔想啦， 唔係 但你點樣考慮嚇？點樣考慮呢啲聲音咧？ 我覺得客觀數字係好係最重要嘅。你認為危險，我認為一架飛機喺空中引擎壞咗係好危險嘅，會跌落嚟嘅。咁你睇下有幾多架飛機曾經喺空中壞過引擎跌落嚟啊嘛？你唔能夠就話搭飛機係好高危噶嘛？係咪？即係你而家個客觀數字就係我哋夠膽，你排一個排名榜，美容業嘅感染率係相對喺好後嘅。咁點解唔係更多人受感染嗰啲行業更高危呢？即系我系想讲个简单逻辑嘅啫嘛，我唔系医学专家，但系你睇客观数字系会说话噶嘛。 但系呢个数字咧，亦都当然就说明咗嗰、那个即系边啲行业多，边啲行业少啦。咁但系而家我哋希望嗰个抗疫就能够做到一个即系尽量减少呢啲情况出现啊嘛。 我明啊，大家都知道抗疫重要，但系点解唔系高感染率嗰啲行业停先啊？即系我而家讲紧，我谂唔明嗰个因由啫。 如果按照而家咁嘅情況咧，就即係今日即係點都好，即係宣布咗啦，都已經有個決定啦。咁你哋個行業裏邊希望仲有冇咩訴求要爭取咧？即 係 或者點樣？業界面對嘅困難喺邊度咧？ 是啦，我哋首先咧就头先讲咗啦，我哋琴日十三个行业组织嘅态度一致嘅就系我哋想坚守岗位持续更新嘅。 嗯。 但系你今日宣布咗啦，我哋都无奈，都冇办法唔接受啦。咁你而家绑住我对手唔俾我搵食，你就要俾饭我食咯，系咪？ 嗯。 而家唔系我哋唔做嘢，系你唔俾我做啦嘛。咁所以我觉得你第一嗰、那个补偿要做得足咯。 嗯。 嗱，你睇翻举个例，饮食业其实佢唔系冇感染或者确诊数字噶嘛，你继续俾佢营业，你都有二十万或者八万补助佢，然之后俾佢有限度营业。 嗯。 咁我哋完全停业，冇理由个补助会低过饮食业啦。呢个其一。 嗯。 其二，我哋会觉得你如果今次我哋系听闻啲风声，而家仲未讲啦，个抗疫基金二点零就系会照顾啲雇员啦。 嗯。 但你唔照顾到个企业咧，嗰啲将会唔系雇员嚟噶啦，嗰啲就叫做失业大军噶啦。 嗯。 即系我要平衡嘅呢点系。 嗯。 第三就系我哋本来你政府做得唔足都好啦，我哋本来有能力自救嘅，即系我哋有几十亿。在銀行那裡啲信用卡都黑扣了的、 嗯、 這個時候共度時間你還不給我、 嗯、 以往他們呢銀行會做找一些即是 hold 住我們的信用卡的、那個嗯那個、消費 hold 住多久的、這個、通常 哦，三個月至半年不等啊，所以嗰度有幾十億喺度嘅現金嚟噶。 嗯， 如果你能夠鬆翻啲現金出嚟，業界佢咪可以捱呢幾個月咯。 嗯， 嗰啲錢唔係第二個人，係佢哋自己嘅血汗生意錢嚟嘅。 嗯，咁呢個你有冇同政府亦都再講咧？即係尋日 我哋講咗十幾年啦，政府話你唔滿意銀行服務，咪唔好用咯咁喎。 嗯， 喂，你知唔知仲要去到佢哋唔止扣住你，再揾財仔借翻俾你噶？ 嗯， 成件事係好離譜噶。 即係呢度係好，即係所謂即係攞住咗你好多現金嘅， 係啊，攞住幾十億嘅而家，咁、 嗯、 但係完全冇任何制約，佢哋鍾意 hold 幾耐就幾耐㗎。 嗯， 所以我覺得依個平時太平盛世算啦，我哋啞忍，你銀、嗯、你政府坐視不理，坐就為弱。咁但係去到呢個全香港一齊面對 suffer 緊一個前所未見嘅經濟危機，你仲攞住我啲錢唔俾翻我，然之後就話驚我哋美容院結業咧，就影響消費者。你而家攞住我啲錢，我咪結業咯。 嗯。其实咧，系啊，叶生话，其实你个行里边咧，自从疫情出现咗咧，其实个生意额都跌得好紧要啦，系嘛？ 嗱，跌得好紧要噶，我哋过年嗰阵咧，跌到得翻两三成生意，但系我哋好遗憾，好遗憾就系我哋三月下旬，所有行家都话俾我听，佢哋生意回升翻五六成噶啦。 嗯，哦，回升紧嘅。 回升緊，我哋二三月係最 suffer， 但係三月下旬個個都回升緊噶啦。你政府就出啲咁嘅怪招，又冇邏輯。令到而家你一號嗰次已經影響好大㗎啦，又跟住你四點鐘嗰位官員又出嚟話你高危， 嗯、 你唔禁美容院，但就叫人唔好去， 嗯、 我都唔明佢嗰套邏輯㗎。 嗯，好，咁啊，唔該曬你先啊，葉世雄。 好，唔該曬。 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美容業嘅總會嘅創會主席嘅葉世雄咧，咁佢又講翻咧佢哋業界裏邊咧就面對到嘅而家嘅情況啦。咁佢提到咧，尋日傍晚咧同政府係見過面嘅，不過咧但係咧就冇乜實質嘅答案。咁今日咧政府已經正式宣布咗啦，就係要求美容院啦同埋按摩院啊關閉14日嘅。咁啊，到底你對呢個話題有冇特別意見咧，或者有冇咩觀察可以同佢分享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有位聽眾啊，蕭女士咧就打通咗啦。蕭女士你好。 是啊，你好啊。 是，请讲。 我想讲下呢，因为我家姐是做美容院的，是自雇人士来的。不过呢，是刚才我听到那个嘉宾即是他讲晒啦，不用我讲啦。但是呢，我很想讲一样东西呢，就是政府那个关闭14日那个停业呢，其实我们都是赞成的。 嗯，你赞成。 因为为了大家的安全啦。 嗯。 同埋呢，我们之前有些客的 booking 呢，是虽然是取消了。但是呢，我们有些那些客呢，我们是可以上门为他们做美容的。 嗯。 其实是影响是不是很大，但是呢，你为了是那个安全呢，同埋就是虽然是有危险，但是我们要、嗯、要顾即是要顾前大局嘛。 是。即是你觉得即是 你都赞成今次政府这个决定。 咁你知不过是14日啫嘛，咁我哋可以即係唔会话好似头先个嘉宾讲到话要结业咁危险囉。 嗯。 即係我哋系因为我哋啲客通常多数你开得美容院啲都系熟客嚟㗎嘛。 嗯。 咁你可以系上门为客即係再上门为啲客做基础嘅。 係。同埋上门嘅话都一样系有风险㗎喎。 係有风险，但系风险比较低啲囉。 嗯。 因为我哋平时都有上门为客做美容嘅。 嗯。咁但系就。是啦，你上到门即是因为你个做嘅过程可能佢都要个口罩就唔能够戴住做啦。 要嘅要嘅要嘅。 係咪 同埋呢係即係政府如果係即係话即係对而家话有即係个增贴第二轮嗰个防疫抗疫措施，我觉得呢即係即係呢係叫做额外 真切咧，即係有好過冇咯。 嗯， 但係十四日好快過啫嘛。嗯、好似我做飲食嘅，我已經停咗四個月都冇公開啦。 嗯嗯，即係你都覺得贊成呢個政府呢個咁嘅措施嘅。 我都贊成， 好啊、 因為我家姐話都冇辦法咧，你十四日啫嘛，因為呢個係世界性嚟嘅，唔係。嗯个人嚟噶嘛，咁你都要接受现实噶啦，系咪？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啦，萧女士。咁系啦，咁讲到底呢个政府嘅措施咧，系咪应该要做咧？咁啱头先咧就系一位业界嘅萧女士咧，佢话就都赞成嘅，因为咧就为咗抗疫嘅原因啦。咁佢话咧就可以上门去做呢、這个服务嘅，咁但系其实都有啲风险噶。咁啊，对于风险嘅方面咧，其实就医学界里边咧都觉得咧就系建议咧政府系应该要暂停呢个美容院噶。咁啊，例如呢、這个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咧，咁亦都曾经喺啲电台节目里边认为。美容院咧，佢覺得係應該要關閉嘅。咁啊，因為客人咧唔係全時間咧都可以戴住口罩啦，係有傳播風險嘅。咁啊，對呢個話題咧，如果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因為呢個時間咧，先聽下新聞，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傍晚六点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消息话政府将会公布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详情。今次基金总额超过1000亿元，主要协助受疫情影响的雇主为员工咨询。行政会议中午举行特别会议，通过有关安排。据了解，是考虑到本港有过万亿储备，在目前水深火热的经济环境下，应该动用资源应急。本港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60宗。新个案有15宗有外游记录，包括一名曾经同屋企人去英国的2个月大 BB， 他的父母和外佣早前已经确诊。玛莎百货员工群组再扩大，包括一名有参与卡拉 OK 聚会的玛莎旧员工和一名卡拉 OK 群组确诊者的父母。铜锣湾黄室堡玛莎百货再多一人确诊，患者没有参与卡拉 OK 聚会，由于担心可能受环境因素感染，黄室堡玛莎百货有17名的职员需要送到检疫中心。新增患者包括石湖墟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一名57岁女运作助理，另外一名61岁印度籍女子确诊，暂时未追踪到源头。香港迪士尼乐园发言人宣布，由今个月起，所有副总裁职级以上的行政管理人员将会暂时减薪20%至30%，同时要求所有全职演艺人员每星期放一日无薪假。发言人话，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在1月26日暂时关闭乐园和调整酒店服务，但由于重开日期仍然未见明朗，乐园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14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累计近1340人染病。首相安倍晋三话，希望在一个月内解除向7个地区发布的紧急状态令，但需要国民合作。安倍话，知道很多公司容许雇员在家工作，对此表示欢迎，敦促民众减少80%社交接触。对于外界批评政府反应太慢，安倍强调，宣布紧急状态是由于出现大量无法追踪感染源头的病例，医疗系统面临崩溃。在疫情下，二月到访日本的外国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大跌近60%，其中中国旅客更加是暴跌近90%，意味政府希望全年有4000万人次访日的目标变得难以达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警署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大致系车多，车龙有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交通开始繁忙。之后提提大家港铁的消息，东铁线马场站今日是关闭，配合翻沙田马场的运作安排，列车是不停马场站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同埋元朗朗平新路方向朗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港大何柏良医生， 我哋就冇雷神山火神山，但系你记住咧，香港有狮子山，咁所以咧，我哋发生咩事咧，大家同心合力，咁我哋今次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我哋唔会输。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咧，倾紧咧，政府今日咧终于出咗指示啦，就要求美容院同按摩院咧关闭14日嘅。咁啊，早前咧上个礼拜咧，政府已经出咗一个宪报咧，就话应该要关闭咁，但系后来咧三个钟头后咧又话唔使，咁啊，终于到今日咧就要发出一个指示咧，都系要关门啦。咁啊，到底对呢啲咁样嘅抗疫措施里边，有时出现咗个混乱啊，同埋政府嘅政策到底做得好唔好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有一位接通咗个听众啊，冯女士啦，冯女士。你好， 你好啊，主持啊， 系啊系，你好。 其实我咧，你好啊，我其实想讲翻咧，因为我咧就喺间洗衣店嗰度做兼职嘅。其实我做兼职嘅原因都系因为上年个运动一直都揾唔到长工，咁冇办法啦。咁踏入呢个疫情，即系未开始嘅时候，一月就揾即系做紧兼职啦。咁但系你知疫情开始嘅时候，跟住就系第一个会有问题嘅就系饮食业啦。咁其实我哋村系接啲飲食業啊、美容院啊、按摩院啊、即系沙龙啊嗰啲咁嘅毛巾啦、即系嗰啲咁嘅衣服啦、咁其实我每一次宣布呢啲咧，我老板咧第一时间都觉得都冇办法噶啦、因为疫情系咪？咁至于今日再宣布埋呢两个嘢咧，就只我哋只系得一个结果嘅啫、我哋就完全冇嘢使啦。 即是说酒店啊，即是相关的服务业都全部停晒啦，是吧？即是大部分啦，或者是讲大部分。 天然那个最大其实就是我们洗衣咯，洗衣行业。 是。 因为我们不是洗家用的嘛，是洗这些这样的餐饮业啊，卡拉 OK 业啊， 是。 还有这个美容按摩，最尾美容按摩其实我们老板都预咗一定会关的。因为个工艺程度一路咁听住都知道嘅，咁所以就算政府真係要关，咁呢个都係理所当然嘅。 咁但係你个生意就又再少埋啦，即係冇咗呢部分啦。 係啊係啊， 少咗几多到啊？全部咁计啊，冯女士，即係你讲呢个你嘅洗衣业里面 係冇得洗啊！ 即係而家完全冇，即係零啊，已经就真係零。 係啊，零啊。因为 为你已经宣布了14日了嘛。 嗯。 那呢那些朝头早他们那些行业已经打电话来说我们已经14天了所以没有东西交给你们了。 嗯。 没有东西交给我们那我们做兼职的就没有公开日了。 是。好啊。 咁不過我都會知道政府一定會幫嘅，因為佢其實都已經早兩日都不斷都會講話一定會幫助翻嗰啲失業人士啦，或者係減薪停職嘅人士啦。咁、所以我好期待而家六點鐘嗰個咯。 係啊，好啊，明白，唔該曬你啊，陸女士。好啊，咁我哋暂时要倾到咁上下先啦。咁因为咧就的确六点钟咧就政府应该话会宣布咧，即系第二轮嘅抗疫基金咁。听讲咧就主要会针对一啲即系尤其是系打工嘅人啦。咁希望咧就对佢做出一啲嘅支援咧，能够咧令到雇主就唔好咧就令到太多人失业嘅。咁到底呢个宣布会系点咧？咁你哋留意住香港电台咧，我哋应该到时候都会有一个宣布嘅，同埋一个或者会直播嘅。咁大家请继续留意啦。咁我而家咧就喺个疫情之下咧，亦都有另一个话题想跟大家倾下的，就是说这些航班的抵港人士最近有一个新安排，就是需要往这个亚博留一个深喉的唾液。政府的宣布就说今天开始所有航班抵港人士都要从机场立即坐这个接驳车就去亚博就收集这个深喉的唾液样本，完成了之后就即场交回给卫生署的当值人员，就方便进行这个冠状病毒的检测。咁啊，其後咧就先至係自行咧返回居所咧進行呢個強制檢疫嘅。咁啊，到底呢啲咁嘅新嘅措施咧，就到底會點樣實施法咧，同埋咧會唔會有效咧？咁亦都有一個大家關注點咧，就係話咧就係來自呢個湖北省嘅香港人啦。咁因為大家知道咧，就內地慢慢開始解封啦，咁亦都會有啲人咧會從呢個湖北嘅陸路入口岸咧入境嘅。咁而家政府安排咧，只係咧就係話咧就只係俾佢哋希望咧，佢亦都係留呢個樣本，但係咧就唔需要即時咧等呢個結果嘅。咁呢啲咁嘅措施有啲唔同咧，到底對我哋個防疫工作裏邊咧會唔會有咩影響咧？咁樣咁我哋就請到咧中大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許樹昌同我哋傾下嘅。許教授你好， 係你好，你好， 係你好。我哋而家留意緊咧，就係話一啲留呢個深喉唾液樣本檢測嘅一啲新嘅做法啦。咁你可唔可以同佢介紹一下咧？呢個做法裏邊咧，譬如話好多人都關注咧，就係湖北省嗰邊啊，即係嚟嘅時候咧，嗰個檢測個措施夠唔夠啊？咁你自己對呢個方面你點睇啊？ 嗱，近排咧就主要咧係歐洲北美翻嚟嗰班咧，佢哋陽性嘅機會高啲嘅。咁湖北省咧就初就大家都好驚噶啦，因為曾經爆得咁緊要。但係如果睇翻咧，政府用包機載翻嚟嗰455位湖北嘅香港人咧，455人裏邊得一個係個樣本係呈陽性反應嘅。入咗威爾斯，所以我好記得。咁另外有4% 嘅人咧就有抗體。咁近排多咗嗰啲係喺湖北外圍，就唔係武漢返嚟嗰班啦。咁佢哋個風險仲可能要低啲，因為佢哋之前喺內地俾人困咗2個多月呢，係唔准落街。每個禮拜係2次落樓下攞啲日用品㗎喎。咁似乎佢哋就風險呢就唔係話特別好高囉。咁所以如果政府佢決定係即係俾佢哋返屋企做檢疫，但係都仍然留樣本呢，咁都係 ok 嘅。 即係你覺得呢個唔會話造成一個好大嘅風險流動呀、咁樣。 因為佢困咗咁耐呢，其實佢真係受感染嘅機會又唔係咁高，如果睇返我哋之前返嚟嗰班武漢嗰班人。咁反而而家喺歐洲北美翻嚟嗰班嘅風險仲要高啲。 咁而家佢哋嘅做法咧，就要即刻去到亞博，即係留深喉唾液，就等檢測結果啦。 係。 咁呢個做法，你覺得係夠未咧？ 你喺亞博嗰度，佢哋等個結果，如果陽性嗰啲就好明顯會入咗公立醫院啦，陰性嗰啲都係翻屋企。做呢個家居檢疫嘅啫，咁主要問題就係你冇咁多其他地方去做一個監測噶嘛，咁呢個都可行嘅，因為嗱你進陽村嗰啲你係盡量留俾嗰啲緊密接觸者噶嘛，咁而家開始亦都因為多咗啲康復緊嘅病人咧，就可能個二線病房都就嚟可能唔夠用，亦都可能要用埋進陽村喎，咁所以你要做個風險評估咧，就我覺得都可行嘅呢個。 而家一路讲緊呢，即係医护界都话驚有个第三波嘅出现啦。咁如果有第三波，你会觉得最有可能喺边部分呢係会有机会，同埋即係政府係咪应该有啲措施，即係预早要做定一啲防御呢？ 第三波呢，就第一睇睇而家內地呢嗰啲省市逐漸回復正常運作啦，佢裏面會唔會出現第二波先。 嗯， 如果會嘅話呢，咁我哋香港要小心囉。 嗯， 所以而家要即係都要觀察，譬如啱啱武漢4月8號開始都盡量即係佢開始正常返啦，會唔會28天內有咩問題呢咁樣。咁， 嗯， 另外我哋仍然都有好多香港人會喺歐洲或者北美會再返嚟㗎嘛。咁， 嗯， 亦都要小心處理囉，所以就盡可能就即係早啲同佢驗嗰個深喉唾液，就避免個病毒滲入社區。 嗯，即係如果而家有一個第三波嘅呢，主要都係來自歐美嘅，就可能係個影響會大啲嘅。 暫時嚟講就係，都係啲入口個案嘅啦。 嗯嗯， 係咪咧？ 係嗱，而家我哋話緊英國嗰啲咧，就要係檢測嘅時候咧，要等到個結果啦，要出結果啦。咁喺歐洲啊，即係其他國家啦，或者美國咧，就係咪都應該要咁做咧？ 嗱，暫時係英國翻嚟嘅比例又相對高啲啦，嗰啲學生啊，或者其他香港人。其實歐洲北美都有呢個風險嘅， 嗯嗯， 不過相對上英國嘅風險就高啲。 嗯嗯嗯，咁但係從一個預防或者即係我哋話比較嚴謹啲啦，或者即係做得足啲啦，咁係咪都應該一視同仁咧？即係好多人即係大家會覺得，即係既然都係用外邊翻嚟，咁外邊疫情即係雖然有啲可能唔係咁緊要啫，但係其實都好犀利噶嘛，即係喺歐洲或者美國都係。 但如果你所有人都在亞博那裡等，他又未必同一時間容納到這麼大班人， 嗯嗯， 因為你如果人群聚集都有風險的， 嗯 啊，例如你聚了成一二千人，你大家的距離又怎樣，你中間休息的時間休息地方又夠不夠，會不會分隔到， 嗯， 所以都要考慮很多因素的， 嗯，即是個設備是不是跟得上或者設施等等， 是的， 是的。但如果你從一個防御來說，譬如說設施不夠，現在現實，但是是不是可以，譬如說如果真的需要做的，是不是寧願有一些設施配合到，這樣是做得會比較穩妥一點呢？ 都同意的，因為始終呢就你隨時，如果反正醫院嗰啲二線病房都隨時400多張床都唔夠用， 嗯， 你都要開始諗定其他地方噶啦。咁可能就真係要進陽村又好，或者其他地方又好，你係要準備多啲地方去做一啲檢查咯。 嗯，而家政府有冇咁嘅計劃，或者你哋喺醫護界裏邊有冇提議政府真係需要做一個咁樣嘅？ 政府 去處理， 如果二線病房爆咧，佢就會用進陽村嘅個，嗯，暫時嗰個計劃應該係， 嗯， 因為嗰度都係空置嘅單位，就去擺啲家私就可以用，亦都有獨立廁所啦。咁嗰度就適合俾嗰啲即係後生又冇話要聞氧氣康復緊嗰啲新型冠狀病毒嘅患者咧，喺嗰度等到佢個樣本轉陰性，咪可以翻屋企咯。 嗯， 咁就可以腾空咗医院嗰啲床，又要嚟处理啲新症同埋啲怀疑个案。 嗯，系啊，教授，如果你都好多时都系会关注翻喺内地个情况嘅。咁而家内地嗰方面咧，就广东咧最近即系好似又再出现翻啲个案啦。咁，嗯，你分析翻内地个疫情嗰度咧，而家咧即系其实会系点样嘅咧？系咪真系已经放缓咗，或者你个戒备嗰方面咧，系咪需要继续维持翻以前咁样比较严，即系严厉啲啊？还是点样咧？ 短時間都要小心嘅，因為佢昨日都有幾個當地確診個案嘅，咁唔係入口嘅喎，咁，所以佢仍然個病毒都仲喺社區嘅，所以我諗即係短時間咧都唔可以話特別要放鬆嗰啲措施嘅。 嗯，同埋頭先我都想再問一下咧，就關於話即係湖北翻嚟嗰度嗰個啦，咁，你就話即係話佢相對地即係嗰個檢測到嘅咧，就都唔係多嘅。咁但係咧，大家都擔心有幾樣嘢啦，因為第一就係到底內地嘅數字啦，咁同埋話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係又係即係要預防嘅話咧，係咪都係要做得比較嚴厲啲，提早啲做一啲比較穩陣啲嘅措施好啲啦？咁所以湖北省啊嗰啲翻嚟嘅話咧，你覺得係咪可能即係都要類似喺嗰種咁咧，即係希望做個檢測，就能夠早啲知道結果，就唔係等佢翻到去之後先再交樣本翻嚟咁咧。 這個主要都係要睇埋衛生署嗰個實驗室咧，佢嗰個能力應付到幾多個樣本。 嗯， 如果你好大量嘅樣本咧，佢大家喺嗰度等咧，可能要等過夜，即係好似上次武漢咁樣，等到第二日晏晝先出到結果俾你。咁佢個地方亦都係個問題啦嘛。 嗯， 咁上次嗰455位就係翻咗香港驗，就得一位係陽性，咁所以計翻嗰個風險就似乎又唔係話特別好高咯。 嗯， 咁只要佢真係遵守嗰個家居檢疫而留咗個樣本咧，咁暫時嚟講都可行嘅。 嗯，咁而家個政府檢測能力係咪都仲係未跟得上嗰個？ 政府而家係 嚟做多噶啦，佢而家都揾咗两间大学都尽量同佢帮手再做多啲检查，即系希望将嗰个检查嘅更加广泛啲咁做啦。 嗯，咁而家应唔应付得到啊？即系暂时嚟讲，呢个检测能力。 佢增加緊嗰、那個每日做到嗰個數量嘅啦，已經係。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許樹昌教授。 我係。 咁啱同我傾嘅咧，就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嘅。咁佢講到咧，就係關於個檢測嗰方面咧，就政府應該點樣做咧？咁我呢個話題我先傾到呢度先，我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咁啊 ，again， 我哋一连几集咧用紧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嘅一篇演讲嚟分析英式英文，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嘅？如果我哋想英式英文嘅话，我哋上次咧讲咗咧，英文里面有好多 V 音啦、Z 音啦，我哋系广东话冇嘅。咁我哋今日就听听两个句子里面嘅 Z 音。 All over the world, we're seeing the devastating impact of this invisible killer. Invisible.大家留意 invisible 呢个字 ，invisible invisible invisible。如果你广东人讲咧，我哋可能会讲成 invisible 或者 invisible 咁样，咁咧就会将呢个 V 音变咗 F 音啦，亦都会将个 Z 音咧系变咗做 S 音嘅。留意呢个系一个 invisible， 咁我哋中文意思即系无形嘅，我哋肉眼睇唔到嘅杀手。Okay, invisible, invisible killer. Oh, this invisible killer, invisible, invisible. Okay.唔係 invisible， but invisible。OK， 當然講得好快嘅，同埋好輕嘅。One more time， this invisible killer， invisible killer。我再聽一句。 And so tonight， I want to update you on the latest steps we're taking to fight the disease and what you can do to help。 好啦，留意啦 ，to fight the disease， to fight the disease。Disease 呢個病毒咧 ，D-I-S-E-A-S-E 咧，我哋中間嗰個咧係個 Z 音嚟嘅 ，disease， disease， disease。好，我哋今集讲住咁多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會同大家傾一個另一個咧，關於疫情之下嘅一個話題。咁就係話咧，就一個一對尼泊爾嘅尼泊爾嘅男子咧，就係確診咗啦。咁但係衛生署咧，就係將佢嘅爸爸咧就送咗醫院。咁呢件事咧都可以話即係都幾烏龍噶。咁啊，到咗18个钟头之後咧，先至送翻去個檢疫中心嗰度。咁衛生防護中心嘅總監黃家慶咧就喺尋日咧都就個事件道歉嘅，但係就未交代翻咧到底個出錯原因边度嘅？咁啊，到底点解会即系送一啲咁样确诊嘅病人入医院嘅时候会搞错咗咧？咁、那个过程里面到底发生咗啲咩事咧？咁大家如果都知道呢个事件或者对呢件事有啲兴趣去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1俾自由风嘅。咁喺电话机旁边啊，而家揾到一位咧就系社工界嘅人朋友咧，同我哋倾下关于呢个话题嘅。咁佢就系医护行者嘅社工黎俊健嘅。黎俊健你好。 系你好啊！ 系你好啊！我哋啱啱倾开咧就系呢件即系关于个尼泊尔嘅一个男子啦吓，咁啊确诊咗，咁但系卫生署咧将佢爸爸咧送咗去医院嘅。咁呢件事里边咧，到底系咪反映咗呢啲少数族裔嘅香港里边咧？好多时即系就算系有事嘅话咧，都好多时即系都会出啲差错，即系甚至系一啲咁样嘅过程里边咧，都好多时出现嚟讲咁样都系好明显嘅错误系嘛？你其实系咪都好熟悉佢哋嗰个社区里边一啲现状？点解今次会出现咁嘅情况嘅咧？你所知， 我谂其实成个过程入面，即系我哋都会问两个问题嘅。咁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咧，少数族裔到底其实了唔了解成个，譬如确诊到入医院中间嗰个流程系点样啦？咁、政府其实可能系有一啲嘅资讯系俾紧佢哋嘅，即系譬如如果佢哋知道边啲人系确诊咗，咁佢哋会有啲通报嘅机制啦。咁可能对于我哋。即是华裔的人士来讲其实他可能用中英文通知了我们我们会大致明白的。但是对于少数族裔可能是巴基斯坦裔啊、印度裔啊他们不是太多 甚至英文都唔係好溝通到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就唔會知道嗰個程序係點樣咯。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其實以往我哋即係社工啊，或者係好多 NGO 都講嘛，其實政府喺用翻譯服務上面咧都唔係好高嘅 sensitive， 即係唔係好敏感於其實佢哋需要用翻譯服務咁。咁喺呢個情況，其實佢知道嗰位人士係離破爾裔，其實佢應該要有一個諗法，就係佢若果唔明白英文嘅時候咧，咁係點樣去處理嘅？ 即係起碼係可以提供到離破爾文嘅翻譯。 係啊係啊，其實係即係社會上係有呢一啲嘅服務係俾到佢哋啦。咁譬如即係。可能好多唔同嘅翻譯嘅，即係可能 NGO 有提供緊翻譯啊，甚至可能其實我哋其實擔心咧，就係可能佢依賴咗話，佢會唔會用咗佢屋企可能邀請咗佢哋屋企比較後生嘅，可能識講少少英文，就幫佢哋做翻譯，但係往往就係個錯誤就係出現咗喺嗰個位咯。咁點解唔去？運用一啲社會嘅，即係可能 train up 咗一啲受過訓練嘅人士去幫手做翻譯服務咧。咁， 因為俊健啊，你嘅服務對象係咪好多時都係依啲少數族裔嘅？ 我哋醫護行者有呢一個少數族裔嘅服務嘅，咁我哋都有去即係近呢三四年啦，都有落去唔同嘅群體即地區上面去提供一啲健康服務啦。咁我哋而家都有即派口罩啊，同埋可能搓手液啊，咁特別係做咗一啲資訊俾少數族裔咁樣咯。 咁你頭先提到咧，第一個就是個資訊啦，即係點樣提供啲而家嘅防疫資訊或者最新一啲嘅消息俾翻呢啲少數族裔啦。咁據你所知，其實呢啲資訊裏邊咧有冇呢啲少數族裔自己嘅文字嘅資訊？或者專門嘅啲網站啊，或者其他嘅嘢係提供到個文字，唔係淨係英文嘅。譬如話尼泊爾咁，係咪有尼泊爾文咁樣嘅服務嘅咧？據你所知，而家有冇嘅？ 衛生防衞中心嗰邊係有少數族裔嘅語言嘅資訊嘅。咁但係咧，都有啲吊軌嘅。譬如咧，我哋都有啲項目上面啦，我哋就諗翻點解英文可能譬如佢有總共有20項嘅，咁但係少數族裔語言可能得翻十幾項啊咁樣，咁中間冇咗嗰幾項係乜嘢咧？咁但係因為我哋睇唔明啦，所以我哋唔知道邊幾項冇咗啦咁樣。咁另外就係、是我哋都有啲即係服務嘅使用者會講翻咧，其實佢哋用嗰種語言有啲深啊，即係佢哋就好，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形容，就係我類似我哋嘅文言文咁樣啦，即係佢哋平時講嘢唔會用呢個語言嘅，咁所以佢哋睇落其實唔係咁容易明白嘅咁樣，咁變咗、 即係所以就算識嘅話咧，你其實喺嗰啲咁樣比較即係文字上比較深奧啲，可能就唔明啦。 係啊係啊，咁所以佢哋個用詞上面，可能我唔知係太專業啦，專業到其實即係可能普通嘅街坊係真係睇唔明咁樣。 喺梁俊健亦都提到咧，就係關於呢啲少數族裔嘅問題咧。咁其實嗰個事件咧，即係話送錯咗爸爸去醫院嗰樣嘢咧，就政府嗰方面就冇交代嗰個出錯嘅原因嘅。咁據你所知，其實點解會係？即係咁樣嘅啦，譬如一般我哋會覺得，就算如果真係去要求去檢測嘅時候，咁就算語言唔通啦，咁你做呢啲即係所謂身體語言啊，或者其他應該都溝通到嘅，但係點解今次會即係出咗咗咁大嘅差錯嘅咧？其實 我真係我覺得睇個成個流程上面係真係需要再檢討一下啦。即係其實係譬如喺核對個身份上面，係咪淨係單靠個名字咧？即係你話今次係個名。好 confuse 咁，但係我覺得冇理由係即係單靠個名字，同埋就算以我嘅理解，少數族裔個名可能個姓係一樣，咁但係個中間成個全名係唔冇可能係一樣噶嘛，咁所以即係到底核對咗啲乜嘢，同埋身份證號碼咧，即係呢啲即係比較個人身份資料係咪即係都會核對埋咧？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即係一方面對個社區係有保障之餘，其實喺個流程上面都一定要再檢討咯。 其實今次裏面可唔可以話我哋都反映到啲少數族裔咧？即係我哋話講喺香港，佢一般都係即係比較即係唔係咁享受到咁多嘅即係方便啊，或者都係一啲所謂叫做好多時嘅權利得唔到即係幫助啊。喺呢次嘅事件裏面，啲抗疫裏面可唔可以講話少數族裔都係處於一種比較有啲不利咁樣嘅處境啊？ 我覺得呢一種不利嘅處境係我哋造成嘅，即係我哋其實由即係不嬲嘅服務上面咧，我哋都比較少去照顧到少數族裔知，即係起碼佢知道呢一啲資訊嘅一個需要。咁以至到即係其實好單靠社區自己去即係幫手做翻譯啊，又或者係去將啲信息帶翻俾佢哋。 好啊，咁啊 就慢咯。 好啊，唔該曬先啦，劉俊健。咁我哋暫時咧傾到呢度啦。咁跟住咧就有交通同埋新聞嘅，翻嚟咧再有自由風。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跟你讲，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是接近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龙尾在东港中心。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对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铁年年加票价，依家疫情底下，应该作出更大嘅减幅。亦都有市民表示，交通费得以舒缓，可以考虑坐港铁到较远嘅地方消费。 佢之前真系一路都系加价嘅情况比减价嘅情况为多咯。咁佢之前加咗咁多年，一路以个比例上面嚟讲，我觉得其实佢而家就住呢个疫情嘅情况，有好多人可能甚至连即系工作嘅机会都已经冇乜嘅时候，咁佢应该要再减得多啲咯。我如果在交通上面的支出比例是減低了，那我就會有多餘，即是會多了其他錢，可以可能出去吃些餐廳啊，即支持一下其他本地的消費這樣咯。 減價，那我當然希望盡量減多些價，那你年年都賺過天文數字，那你其實回浸回給社會，即是現在社會都不是那麼安定啊，那回浸回給社會很應該啊。 啊，咁啊幾好喎！如果即係減價嘅話，因為佢交通都幾乸嚟啊。我哋係住得近啫，但係你出街都要有時去選擇去銷售，即係出去消費咧，都要考慮嗰啲交通問題啦。 減價嗰會唔會即係去遠啲嘅地方消費咁樣咧？ 會嘅，一定會嘅。 例如去邊度或者做啲咩咁樣？ 我哋多數都係去 shopping 啦、食嘢啦，或者係。去客行下運動啦，行山啦，度嗰啲，因為遠嗰啲咧都唔會去咯，因為你交通攰嘛。 佢減價之後，咁對你 可以多啲出去，多啲出街。 另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啦，佢同司局長啦，包括係主要官員啦，未來一年都會係減薪一成，希望同市民共度時間，話有信心啦，係希望同市民可以渡過今次疫情嘅難關㗎。政府宣布延长禁止四人以上群组聚集以及餐饮业规管措施多14日，有效期至到今个月的23号。另外，美容院和按摩院由星期五开始关闭，同样为期14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法例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人群聚集，因此决定延长有关措施，政府会因应疫情不时作出评估。谭佩晶报道。 政府刊憲，星期五凌晨零時起，新增美容院和按摩院停業14日，有效期到今個月23號，但不包括政府或註冊醫院、軍方醫院、物理治療院、中醫執業處所以及註冊脊醫處所等。另外，禁止多於四人公眾聚集的措施會延長14日。至於早前被要求停業的場所，包括卡拉 OK、麻雀天狗灑落處所、公眾娛樂場所、夜店或者夜總會以及酒吧等要继续关闭，餐饮业包括最多四人一台，以及顾客要戴口罩同量体温等，继续生效多14日。全部措施有效期到今个月23号。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席立法会会议前解释，法例嘅目的系为咗减少人群聚集，以及避免市民到高危嘅地方。 美容院同埋按摩院呢啲都系一啲比较高危嘅地方，咁所以咧，我哋觉得咧，喺而家我哋呢个对 於要繼續保持社交距離的大前提底下咧，都會將佢哋係關閉14天啦。咁當然啦，我哋冇關閉嘅地方咧，唔係冇風險嘅嚇。咁所以咧，我都係呼籲咧市民咧係能夠繼續保持社交距離自律。 美容院负责人苏先生话：，业界代表昨日先同政府商讨，表达会加强防疫措施，但今日突然指示将要停业，令业界手足无措。 佢有预先通知我哋咧，我哋都可以做好有心理准备啦，令到客人好多业界嗰个生存又系点样咧？即系全部都系一个问号咯。 佢希望新一轮嘅防疫抗疫基金能够包括美容业界。香港电台记者谭佩晶报道。 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政府再加强抵港人士病毒检测的安排，即日起强制所有从机场抵港以及没有病征的人要从机场乘坐专车去到亚博馆留下深喉唾液样本。至于经陆路抵港但14日内到过湖北的人，今日开始也都会获发深喉唾液样本瓶。當局話：呢啲人士嘅感染風險相對較低，認為派樣本瓶嘅做法合適。馮卓桓報導。 政府公布，由今日起，所有搭飛機抵港同冇病徵嘅人，要從機場坐接駁專車到亞博館留低深喉唾液樣本，先至能夠返回居所強制檢疫。因應近期輸入個案中到過英國嘅人佔多，聽日起從英國抵港嘅人，仲要喺亞博館等埋檢測結果先可以離開。另外，繼湖北省多處上月底解封後，餘下的武漢市今日亦解封。特區政府說，今日起從陸路口岸抵港但14日內到過湖北的人會獲發深喉唾液樣本瓶，他們要在家居檢疫期間自行收集樣本再請親友交回，不用入住檢疫中心。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說，現時從海外抵港的人士風險較高，因此留樣本的安排可以有不同。 第一批在武漢市回來的香港人，他們有400多人驗到一個，依家比較海外翻嚟，大家都係冇長徵嘅，海外翻嚟嘅100個有1.幾個，相對嚟講，咁可能喺呢一個階段咧，喺海外翻嚟冇長徵嘅人士，比對喺武漢翻嚟都係冇長徵嘅咧，個風險潛質係高啲嘅。 徐德義話：過去喺機場都有派樣本瓶俾部分人，收回樣本嘅比率有大概80%，對從湖北返港嘅人採用同樣做法可以接受。 特別一啲會翻嚟香港或者需要喺香港做啲嘢嘅人咧，佢都會好願意想知道自己嗰個測試嘅結果，所以我哋暫時咧係有信心咧。如果我哋跟翻你機場嗰個制度，用翻嗰個俾翻樣本瓶嘅嗰個方法咧，暫時都可以接受。 徐德義話：對內地回港人士的監察，當局暫時首選是用軟件的實時定位功能，相信可以按實際情況的需要再調節。香港電台記者馮卓桓報導。 美國的新型肺炎確診病例逼近40,000宗，全國以及紐約州的單日死亡人數同樣創新高，不過紐約州州長強調當地的疫情似乎趨於穩定。另外，尼米茲號航母據報亦都有船員染病，意味目前身處印太地區的4艘美軍航母都先後有人確診。方若南報導。 美國單日新增超過1,800宗新型肺炎死亡個案，其中紐約州佔超過730宗，兩項數字都是爆發疫情以來的新高。全國累計近13,000人不治，其中紐約市超過4,000名患者死亡，超越2001年9/11襲擊死亡人數。停在曼哈顿港口的海军医疗舰安慰号亦有一名船员确诊，但海军强调确诊者没有接触病人，已经适当处理，不影响安慰号收治病人。纽约州州长葛姆强调，当地疫情似乎已经接近高峰，正趋于稳定，入院和重症病人人数有所下降，强调民众必须继续尽量留在家中，保持适当社交距离。总统特朗普也认为国内疫情可能处于爆发高峰，全国死亡人数有望比预计的少。他又提到疫情在中国爆发初期，世卫作出错误决定，又形容世卫非常以中国为中心，仍然考虑停止资助世卫。另一方面，尼米兹号航母上一名船员据报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意味美军目前在印太地区的4艘航母，包括列根号、罗斯福号、卡尔文森号和尼米兹号，都先后有人确诊。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这名确诊船员已经落船隔离检疫，军方正依据疾控中心指示追踪密切接触者。 至於捲入格徐羅斯福號艦長克羅澤職務風波的代理海軍部長莫德利向國防部長埃斯珀辭職，由陸軍副部長麥克弗森接任。莫德利早前批評克羅澤愚蠢和幼稚，雖然莫德利其後承認用詞不當並向克羅澤道歉，但國內仍然有不滿的聲音要求莫德利下台，總統特朗普形容事件非常不幸。香港電台記者方南報導。 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的累計確診個案增至超過1,430,000宗，82,000多人死亡。確診的英國首相約翰遜繼續在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目前病情穩定，精神不錯。日本東京都單日新增144宗確診病例，再創單日新高。陳景耀報導。 感染新型肺炎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医院接受深切治疗，踏入第三日。卫生部门官员说，约翰逊病情稳定，形容他精神不错，医院正是密切监察。暂代首相职务的外相兼首席大臣蓝通文说，约翰逊无需器材协助呼吸，又形容对方是战士，有信心他会康复。当地确诊病例增至接近56,000宗，累计6,100多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70岁的香港女移民，当地星期二在伦敦一间医院病逝。卫报报道，该名女子在香港出世，70年代移民英国。屋企人话，佢担任护士44年，估计是工作的时候缺乏保护装备而受感染。伦敦市长简世德说，可能仲有至少一个星期才到达疫情高峰，相信封锁措施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法国增至超过110,000人确诊，10,000多人死亡。国防部话，目前正在大西洋海域执行任务的戴高乐航母上，有大约40名士兵出现新型肺炎病征，这批人已经被隔离。意大利全国新增病例开始减少，单日新增3,039宗确诊病例，是接近4个星期以来最少的一日。西班牙单日确诊人数经过连续5日下降之后再次上升，新增5,400人确诊，743人死亡。俄罗斯连续第二日新增过1,000宗病例，累计超过8,600宗。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14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累计近1,340人染病，全日本有4,000多人确诊，超过9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陈景瑶报道。 在内地一度是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武汉，凌晨零时起解封，离开武汉的铁路服务今日开始恢复运作。当局预计今日大约有55,000个旅客坐火车离开武汉，其中前往珠三角地区的人占离汉旅客总数大约是40%，即是超过20,000人。警察队员助级协会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说选民登记册结合选民姓名和住址一并公开，属侵犯私隐，以及令警务人员受起底威胁。高等法院颁下书面裁决，表示受理申请，但考虑相关所有因素之后，裁定协会败诉。协会同时需要向选管会等方面支付讼费。协会发言人说，会先研究判词，才考虑进一步行动。任顺希报道。 案件的申请人是警察队员助级协会和代号 AA 的人士，答辩人是选举管理委员会总选举事务主任和选举登记主任。获准介入的第三方就是香港记者协会。申请一方说，选民登记册结合选民姓名和住址一并公开是侵犯私隐，亦都令到警员受起底的威胁。法官周家明在书面裁决中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有人利用相关公开的资料对任何人进行起底。在一些被起底的个案中，包括警员编号、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等，都与选民登记册无关。法官说，起底的行为令人震惊，应该受到谴责，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有人利用相关制度针对警员，警员在私隐等的方面亦都并非拥有更高的权利。法官说，投票是重要的政治权利，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有警员或者家人因为担心地址被公开而不去登记做选民或者投票。法官说，虽然地址属于选民个人和他家人的私隐，但是地址的私隐程度相对并不算高，市民在登记成为选民的时候亦都已经得悉他们需要公开地址。 基于以上理据，高等法院受理协会的申请，但是在考虑相关因素之后裁定协会败诉，协会同时都需要向选管会等各方面支付讼费。协会发言人表示，会先研究判词，才考虑进一步的行动。记协主席杨建兴就欢迎法庭的裁决，认为反映在私隐保障和选举权上要作出平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推出800亿元的保就业计划，向合资格雇主提供工资补贴，又建议港铁减票价，由7月1日开始减费两成，为期半年。特首以及各主要官员未来12个月减薪一成。政府延长限聚令以及规管餐饮业营运的措施去到4月23号，并要求美容院以及按摩院后日开始停业14日。美国全国以及纽约州的单日死亡人数同样创新高。英国首相约翰逊继续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病情稳定。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是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甚高。一股较干燥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各区相对湿度在 50% 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早上清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详尽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欢迎收听这节财经新闻，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失守24000点收市，结束两日升势，受到欧盟财长未能够就新型肺炎疫情应对达成协议所拖累。恒指开市的时候是低开61点，报24191点，已经是全日高位。午后的跌幅最多是扩大到356点，低见23897点，而恒指收市报23970点，跌了282点，跌幅接近 1.2%。 全日主板成交额945亿几，比起上日是减少两成半。汇控结束两日升势，收市跌0.6%，收报39.9。内银股就下挫，中联通系跌超过3%，系跌幅最大嘅蓝筹股。创科实业逆市就升超过2%，系升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而家系报23877点，升咗113点，成交张数4285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281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0386点，跌咗42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85蚊，跌2.6；中芯国际13.96升6.8；美团点评96.8跌7.5；建设银行6.23跌7仙；汇丰控股39.9系跌咗2.5；小米集团10.18跌3毫；阿里巴巴190.1跌1.4；中国平安76.25跌5.5；中移动61.55跌1.7；盈富基金24.2跌3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 JBB Builders、铁货、未来世界金融、香港华人有限公司和二大中。五大跌幅股份是伟进集团控股、指尖跃动、基石金融、中泛控股和中国新华电视。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81，瑞士法郎0.971，澳元0.617，加元1.401，新西兰元0.598，人民币7.067，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88。港金系报1527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48.72美元，卖出价系1650.8美元。港汇指数就报108.7，升0.1。新型肺炎疫情是带动网上外卖平台生意，户户送表示首季订单按季是翻倍增长，而本地外卖渗透率只有近一成，相信疫情过后仍有增长空间，但就不会再出现爆发性增长。李津升报道。 政府因应疫情实施限聚令，亦严格限制食肆经营，外卖平台变相受惠。户户送香港总经理罗家聪接受本台电话访问时话，首季订单按季翻倍增长，而在政府推出限聚令前一星期，订单出现第二波升势。市道转差，不少餐厅收入大减，要靠外送平台拓展业务。罗家聪话，目前有6500间合作餐厅，当中1500间今年初先加入，未有疫情前，平台可以为餐厅带嚟1.5%至20%收入，而家比率增至5%至8%。公司亦有因应需求增加送餐人手。罗家聪话：目前香港外卖渗透率只有近10%，仲有好大增长空间，但相信疫情过后未必再出现爆发性增长。佢又话：疫情导致首季有超过1000间餐厅结业，占全港50%，情况令人担忧。 我哋其实而家最担心一个情况就系话，一个季度内咧有高于1000间餐厅结业。如果我哋到时见到嗰啲餐厅闩晒嘅话，咁我哋帮边个送外卖先？保守估計會每一個月香港大概4%至5%的餐廳會結業。疫情過後當然可能會好似過去幾個月的爆發性增長，但我覺得我們亦都會見個趨勢，就大家可能對網上購物的一個態度會有一個改變。 羅家聰說，公司2月起推出紓困措施，為餐廳減免一個月半成佣金，部分餐廳可以延遲付款4星期。公司幾星期前亦都推出外賣自取服務，目前有3倍增長，希望鼓勵不願意支付運費的客人加入，帶動業界收入。香港電台記者李津星報導。 重庆机电表示，上季订单只能够按年持平，汽车和消费类业务订单不足，之后会较积极争取订单，但相信部分业务要到第三季才能够改善。罗伟浩报道。 新型肺炎疫情爆发，冲击内地的供应链，虽然不少企业早在2月复工，但产能和业务量仍然未回复正常。重庆机电副总经理杨全说，上季订单表现只能够按年持平，虽然风电和压缩机等的业务订单充足，但是汽车和消费类业务订单明显不足，产能亦都是上个月底才普遍恢复。他指疫情冲击供应链和物流，汽车业务影响较为明显，不过随着内地逐步解封之后会较积极争取订单，但是部分业务要到第三季才能够改善， 订单就出现了一个缓延或者暂停，或者是我们没法和客户直接交流。2月10号开始抓复工复产，效率是要打折的，但是呢，随着国内解封加快，物流和供应链的障碍呀，基本上得到了解除，整个二季度部分企业就有望和去年同比持平，最差的企业可能到三季度才可能追到去年同期的水平。供应链影响比较突出，主要是我们的汽车行业，因为主机厂复工复产的时间相对比较滞后。 杨全强调，今年市场仍然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全球疫情大流行亦都影响供应链，中央的刺激经济措施效果亦都有待观察，或者会左右全年的表现。未来会继续推动降低成本，提高资金周转率，有信心今年仍然能够录得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路透社引述政策消息人士透露，人民银行将会加大政策宽松力度，以支持受到新型肺炎疫情打击的经济，但面对债务担忧和房地产风险，令到人行无法跟随美国联储局大幅减息和实施量化宽松措施。消息人士说，人行将会增加信贷规模，并且是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亦都会扩大财政支出，为这方面提供空间。人行将会主要依靠各种流动性政策工具组合来支持经济，例如是存款准备金率和各种贷款工具。不过下调存款利率就会是比较政治上敏感，如果货币政策放松力度太强，亦都担心会有副作用。内地星期五将会公布三月的通胀率，市场预测是会回落到4.9%。有经济师就估计，上半年通胀率将会持续高企，继续受到猪肉价格高企影响。张思文报道。 金融数据服务商万德的数据显示，共有15间机构对于三月份内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进行预测，平均值是按年上升4.9%，较二月份数据回落0.3%。共有16间机构对于三月份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进行预测，平均值是按年跌1%，较二月份数据跌幅扩大0.6%。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三月份 CPI 升幅 將會回落至到 4.8%， 但相信上半年通脹仍然處於高位。 豬肉價格其實暫時來說就沒有見到因為這個疫情特別走低，始終都是因為供應的一個關係，這個問題都不預期在6月之前會解決到，所以我們預期3月甚至乎是6月之前因為食品價格而推升 CPI 處於一個比較高的位置的這個現象似乎是繼續都會出現的。但另一方面其實2月份開始都見到一些服務業 CPI 都一個走低的狀況，再加上環球的一個能源價格是有下滑的情況，相信其實3月份的 CPI 是會小幅回落，但相信上半年來說或者第一季仍然都會處於比較高的一個水平。 吳卓欣又預計3月份 PPI 跌幅將會擴大至到 1.3%， 主要是受到內地工廠停工和部分地區封城的影響，相信仍然有待內部需求回升、全球經濟復甦和疫情出現曙光， PPI 才有機會出現較大的反彈。香港電台記者張思文報導。 瑞星科技发盈警，预计首季盈利将会按年大幅减少大约85%去到90%，减至大约4300万到6300万元人民币，因为新型肺炎爆发系导致停工期延长。瑞星话由3月中旬生产营运已经恢复正常，但仍未能确定今年余下时间疫情会不会继续对全球经济和终端使用者需求带来冲击和不利影响。比亚迪股份就话，三月份汽车销量大约30600架，按年系下跌大约接近35%，而首季嘅汽车销量超过61000架，按年系跌咗近48%。另外，欧洲央行向欧元区财长表示，欧元区可能需要规模高达15000亿欧元嘅财政措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致嘅经济危机。有央行官员就话，如果有必要，欧洲央行可以扩大并且系延长刺激计划。欧盟财长召开嘅视像会议，经过16个钟头，仍未有讨论到达成协议，星期四将会继续。德国财长就希望各国财长在复活节之前可以达成协议。 当局说目前仍有34名患者接受隔离治疗，估计这个星期会有患者达到出院标准。另外，现时余下大约1200人在指定酒店接受医学观察，当局日前租用8间酒店，其余在清洁消毒后已经交回酒店管理营运。天气方面，一股较干燥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在5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早上清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星河名居。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星河名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翻将军澳车龙相当长，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车多挤塞，龙尾牛头角下村 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慢车，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系挤塞噶，龙尾惠泉体育馆。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青屿干线。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和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零售业资助计划现在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并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0,000元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回來，繼續會跟大家談一些就是跟疫情有關的話題。大家知道就在新聞之前，就特首林鄭月娥率領一眾官員就公布了政府的抗疫基金的第二輪措施。今天亦都有我們的評論員袁尼昌在這裡。袁尼昌你好。 是陳景祥你好，大家好。 袁尼昌你好，你剛才都有留意到那個記者會是不是應該、是不是都有看到。 是 那就都講得很詳細的。現在就新的措施包括了四大部分，包括了保就業，咁啊，为一啲特定嘅行业提供援助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宽免租金啦、豁免费用啊，同埋提供贷款。咁啊，最后咧就系政府咧促成嘅一啲其他嘅援助啦，包括咗譬如港铁要减车费大概20%到啦。咁啊，另外政府嗰个公共交通计划津贴亦都会放低嗰个门槛啊，等等嘅。咁啊，当然亦都有咧就系关于到特首自己咧，同埋其他嘅司局长咧就会减薪啊，等等。咁好啦，咁啊咁多嘅措施推咗出嚟咧，咁啊。袁利昌亦都喺現場睇啦，咁啊，你覺得個反應點咧？你自己會覺得而家依啲措施幫唔幫到手咧？ 咁我諗其實市民同社會都期待咗政府呢個措施好耐啦，因為我諗我哋之前幾日都聽到原來新加坡個措施去到第三輪啦，咁呢個應該都係政府第二輪啦。 即係可能仲有啊，仲需要啊。 但如果以佢講到已經而家去到個援助去到已經 GDP 已經 9.5% 接近 10%， 我有啲懷疑佢仲可唔可以再有新嘅一輪啦。不過成個主調我諗就係、是、尤其頭先阿林鄭佢都回答英文記者嘅問題，我諗會傳神啲。佢就係話啲人就要係啦 ，stay in the job 就要就係保就業啦。但係即係話始終都要喺翻個職位入邊，唔好炒咗佢啦。跟住就係話keep the tenants afloat， 即係嗰啲商户啊點樣都要至少俾佢 浮住喺水面度咧，唔好沉咗水。咁但系就咁睇成件事就好似系好有少少系借公司过桥嘅，所以啲嘢叫保就业，但系应该叫做借公司保就业先啱。而同到时间咧，其实又系即系叫啲公司系叫啲公司就就蚀底啲，跟住同啲市民同到时间。因为我谂之前始终政府那個措施是有少少問題，譬如他發了一些津貼啊，啲援助俾嗰啲商户，但可能佢個業主見到話，而家你個商户又攞翻啲錢咯，咁我又唔減你租，所以而家佢一定要有個辦法係確保啲錢係往啲僱員嗰度流嘅，咁所以一定要往下面流，咁所以暫時佢就想可以借咁樣又救到啲公司，又救到啲雇員咁樣。但係其實基本上你見個，如果你話喺個工資上面，其實都個支援都好有限啦。其實佢係好選擇性嘅。你見到佢就話工資補貼係五成啦，個上限就係每月1.8元為基礎，為期6個月嘅。咁即係話其實佢主要都係想救啲可能收入是大概是最高去到18,000或者20,000呢啲。如果你話收入平時再高啲嗰啲，咁可能佢就要你自己搞掂噶啦。咁所以呢個基本上係一個延命、一個續命嘅一個招數嚟啫。係， 因為呢個抗疫嘅2.0我哋叫做即係第二輪措施啦。咁大家個焦點都係睇住咧，就話到底係點樣要幫助到啲即係員工啊，即係叫打工仔啦。因為咧就頭先啊林鄭喺個記者會都有提到咧，有好多人都留意到咧，其實外國裏邊咧就包括英國啦，英國做得就最先嘅，同埋都幾徹底嘅。咁啊，同埋佢好似去到成差唔多80%嘅嚇。咁啊，新加坡啦、澳洲咁呢啲都做咗，咁所以大家咧都好期望呢個2.0版咧，係喺幫助呢啲打工仔嗰方面有啲咩措施咧。咁啊，袁尼昌嚟都分析咗啦嚇，咁就即係可能係一個過渡性質，同埋就救住先啦。咁但係救住先咧，而家大家都已經咁辛苦嘅情況下咧，都未必壞事嚟嘅嚇，即係起碼可以頂咗，即係或者叫做止住咳先啦嚇。咁啊嗱，電話機旁邊嘅你咧，如果你都係可能會計下自己係咪受惠咧，或者即係個措施到底對我有啲咩影響咧，咁你可以打電話嚟发表你意见或者分享你的睇法嘅，咁我哋电话咧就18723111。咁今日有我陈景祥同埋袁利昌一齐咧同大家倾一倾呢个方案嘅。咁袁利昌啊，另一样嘢咧都提到嘅咧就系特首同埋各个司局长咧就终于减薪啦吓，即系减10% 啊，一成。咁咧就够唔够咧？你觉得即系依次呢个咁样嘅措施里边咧，即系系唔系都回应咗一啲市民或民间嘅需求咧？ 系啦，咁早前即系消息话。特首在咁嘅環境之下都加咗12萬嘅人工，咁雖然佢都解釋係個機制自己會幫佢加嘅，但係始終係好喺呢個咁疫情之下好唔適合啦。咁但係其實佢今日發布呢個信息話特首司局長同埋特首辦主任未來12個月都減薪10%，但係就咁巧就而家係連香港嘅迪士尼副總裁級以上嘅行政人員咧，反為就呢個月起就減薪2-3%，所以睇落去就令到 幅度未夠， 係啦，即係政府啲人見到政府係你終於係你唔係加薪啦，我而家終於變咗減薪，但係原來人哋嗰啲咧，你就已經減緊2-3%，同埋其實你見政府個措施入邊，佢反為就叫港鐵就要下調車費20%，但係佢自己總之做啲嘢就自己就係減10%咁樣嘅，咁呢個就個效果即係。只會是一般 系呢、這個比例咧，都係一個關注焦點嚟嘅嚇。咁不過，但係咧，就大家仲記得，即係前一兩日咧，仲喺度傾緊話要唔要加人工嚇。咁如果正如喺記者會度，特首話我一早都諗定嘅啦，點解當時就仲提上呢個財委會咧嚇？咁引起誤會之餘咧，今日終於揭盅咗咧，減10%，大家又覺得夠唔夠咧？咁可以都打電話嚟啦，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我而家呢個時間咧，我就請嚟咗一位立法會議員咧，就是、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咧，同我哋傾一傾到底呢个 2.0 嘅措施里边咧，支持呢啲员工啊，支持啲打工仔嘅措施够唔够咧？咁，麦美娟， 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 系啊，嗱，咁你都有睇到头先嗰个直播噶啦，我应该，咁好啦，咁你应该都好熟个劳工市场或者个情况啦，打工仔嘅处境啦，咁你睇完特首呢个之后，你嘅回应系点啊？够唔够啊？那个力度？ 嗱，佢咧係有回應咗我哋嘅訴求嘅，特別係其實我哋之前同佢見面嘅時候咧，已經提出咧，呢一輪嘅抗疫基金嘅資助咧，對象一定係針對僱員，一定要令到僱員受惠，而裏面提出嘅譬如好似導遊啊。領隊啊，或者飲食業咧，都係一啲重災區。咁我哋見到特首有採納我哋嘅建議嘅，特別係嗰、那個即係幫助協助保就業嗰、那個八百億嘅計劃啦。咁另外咧就係喺導遊領隊咧都有一個津貼，呢、這個就係其實真係我哋爭取咗好耐，由舊年黑暴事件一路到依家一路講咧，終於就真係肯咧係按住導遊領隊佢哋設牌就可以俾。咁呢個係我覺得係可以回應咗我哋嘅訴求啦。又好似紅 van 啦、的士啦，或者建造業註冊工人啦，呢啲咧都係我哋之前一路提話呢啲僱員係唔能夠受惠嘅。咁而家我哋都見到有啲措施係可以幫助到嗰啲僱員啦。 即係依個行業嗰方面，你覺得就應該基本上涵蓋曬㗎啦，係嘛？即係根據政府今日呢個措施。 我估是大部分啦，咁但系当然亦都可能会有一啲真系有一啲系走漏咗嘅，譬如话即系佢哋可能喺过去嘅大半年之前，可能已经系佢公司一开始就已经首当其冲裁咗员嘅，咁可能嗰啲真系可能然系会受，所以可能系会漏咗嘅。咁我哋都希望，所以点解我哋经常强调嘅咧，就系呢啲行业嘅援助嘅措施咧。是不能夠取代失業援助金的、我們因為整個勞工權益我們是有一塊白朵的，就是失業補助那裡、今次特首說話就是將那個綜援的計劃是放寬了資產、將那個資格是臨時可以放寬等失業人都可以申請、但那個呢不是能夠取代失業援助金、而且因為它裡面呢其實即使放寬了都有一個比較嚴謹的門檻啦，同埋咧就係、是有一個標籤的效應，所以同失業援助金是不能夠對等的，所以呢一範咧其實始終都是一個即係缺失，我哋覺得都是遺憾的亦都希望咧我哋嗰個勞福局局長咧，即係佢寫咗好多次網址，又公開表到好多次態咧，就話咧唔使噶啦咁樣咧。我想話俾佢聽咧，如果有一個失業援助金嘅計劃嘅話咧，咁今次特首講咗啲咁全面嘅一啲對於行業嘅援助之後咧，若果仲有遺漏咧，我哋就有一個保障啦，就有失業援助金去到個保障。咁其實就唔使，即根本如果我哋一早有呢個失業援助金嘅計劃，有一個完善嘅計劃，甚至唔使諗咁多呢啲咁嘅計劃添啦，就即刻可以有一個自動嘅機制去保障失業嘅僱員咯。 嗱，但係呢個失業援助金裏面咧，即係特首又講咗話，即係研究過之後都係唔得啦。咁啊，改用一個放寬咗呢個失業總援嘅。咁啊，到底你哋其實了解，其實點解政府覺得呢個失業援助金咁難做，或者點解唔做得咧？ 個 問題在邊度咧？ 我估咧，其實覺得難做或者唔做得嗰個咧，就係我哋 IQ 160嗰位局長啊，勞福局嘅局長。佢咧甚至佢有一次喺佢個網誌咧就講出嚟咧，就話：喂，如果我哋要研究呢個失業援助金咧，就必須要同長期服務金同埋遣散費一齊研究。咁嗰時我哋已經覺得喂，你係咪威脅咧？係咪？即係講緊勞工權益嘅係一個。當對一啲失業嘅工人嘅補助嘅幫助，一個臨時性嘅補助，點解要同其他勞工權益嘅一啲法例咧要講咧？咁即係其實我唔知道呢個局長咧，佢多喺雖然佢叫勞工及福利局啦，但我哋發覺佢多喺福利上面諗嘢，唔係真係喺勞工嗰方面諗嘢，係啦咁樣。 是另外亦都有一個提到咧，就係話好多人關注到今次個方案咧，就幫希望盡量幫僱員啦。咁大家都好擔心，就話即係到底啲錢，如果政府真係出咗去啦，點樣能夠確保真係去到個僱員嗰、那個即係、就是、利益嗰個點上面咧？咁特首就講到咧，就話要靠監察嘅話咧，就要靠一個監察同埋要靠工會嘅。咁喺工會嗰方面，你哋其實覺得個角色可以做啲咩嘢？點樣發揮呢種所謂叫監察嘅功能咧？ 其實呢，我們上次見特首的時候已經跟他講啦，其實應該對於給企業的任何的資助上面呢，都要企業是要簽一個承擔，就是承諾就是得到政府的資助之後呢，他們要承諾一段時間是不會裁員或者是要減薪啊，這些情況的。這個就要靠監察的，的確就要靠我們的僱員呢，如果遇到這些情況呢，要主動去聯絡工會，我們大家一起去做。因為如果我們有一個機制，形成一個機制，就是如果調查了真的有僱主是不違反他的承諾的話，就即刻拿回他的資助，甚至可能要去賠回，甚至付出刑責的。因為他簽這個 undertaking 是應該有刑責的嘛。咁就係可以有一個阻嚇作用啦。咁當然其實我都再呼籲呢，其實僱員係一個企業嘅最重要資產啦。咁我哋希望僱主唔好隨便嘅裁員減薪啦。既然而家有政府嘅資助同埋幫助呢，就更加應該同僱員一齊共度時間。 咁麥美娟，我想問這個資助裏面，大家都想知道多少少具體其實發生什麼事呢？政府現在給錢做這個這樣的支持這些僱員呢，其實就不是直接落他的袋的，應該就是給個僱主，然後僱主出糧的時候呢，就用了政府這筆錢去補貼一部分的薪金，咁故此個僱主咧就少咗，即係唔使個負擔咁重喺薪金嗰方面，係咪咁嘅咧？即係話個僱員唔會話多咗錢落袋噶嘛，係咪？ 起碼嗱，個僱員係應該可以攞翻佢哋本來嘅一個人工啦，亦都唔會有裁員嘅問題。即係若果本來可能僱主就會裁咗噶啦，咁但係今次就可能唔會裁員。同埋若果要你放緊冇薪假嘅，咁僱主可能要你放冇薪假，但係因為今次呢個資助，咁其實僱主係一樣可以叫翻個僱員翻工啊，有一個得到嘅資助出翻糧俾僱員嘅咁啊。 即係基本上希望咧，就係喺個僱員嗰方面咧，就唔好裁員，係嘛？繼續僱用住而家嘅員工。 系啦，唔好裁员，同埋唔好咧，要遣散我哋嘅雇员啦，或者咧系要佢哋放无薪假咯，逼佢哋放无薪假。 嗯，其实而家用呢个中位数18,000啦，然之后咧嘅50%就去到9,000嘅啫。其实呢个数额你哋觉得足唔足够啊？即系帮唔帮到手啊？ 坦白讲，呢、这个只系一个即系当然越多越好嘅，特别而家呢、这个只系资助一半咧。其实如果嗰个比例能够更高咧，当然可以对雇员咯嗰、那个帮助咧系更大嘅。咁亦都希望即系政府去考虑一下啦，系咪可以再提高个比例啦？咁但系我哋都明白，呢、这个亦都系即系今次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开支啦。咁究竟我哋个政府其实最紧要嘅咧，我谂就系希望个疫情能够尽快完结，等到个经济能够尽快复苏。大家应该要一起做防疫的工作，就不要再聚集了。 麦美娟，你会不会觉得很多公司会可能借啲椅，就是本来可能啲人工可能是20,000+的话，再多少少嘅。咁而家由于政府有咁嘅 scheme 出嚟，佢就话系咪都俾18,000咁？你又算啦，你觉得会不会有呢啲咁嘅 减人工啊？系咪减人工？ 会唔会变相变咗减咗18,000啊？减到？ 咁樣就佢咁樣咪就係違反咗佢嘅承諾咯。若果佢即係佢應該係出幾多俾僱員，就應該係唔減人工噶嘛，唔會裁員減薪噶嘛。佢嘅即係佢嘅承諾。咁所以若果佢話我唔係啦，還點都係啦，咁我俾9,000你，我再俾多9,000咁就得啦。咁唔係呢個就違反佢嘅承諾咯。咁呢個就真係應該係要負上刑責嘅。 所以佢依次個保障嘅意思咧，即係唔裁員之外咧，亦都唔能夠減人工嘅。唔能夠減到咧，嚇唔能夠減到即係就咗政府個補貼，就令到個支出少咗咁樣，就唔應該咁做。 係啦，係啦，要確保僱員嗰個收入係應該唔好下降嘅。 係嗱，你頭先都提到咧個補貼，雖然我哋話梗係越多越好啦，但係呢個50%同埋即係上限去到9,000咧，喺當時你哋同政府傾，或者你真係了解勞工界嗰個需求嘅工資水平各方面計咧，其實係一個咩嘅水平咧？係只係。即係幫到最基本啦，抑或是係即係真正嘅幫助大唔大咧？或者對保住佢哋嘅職位啊、飯碗啊，夠唔夠力咧？ 嗱，我哋當時提出嘅咧就兩個嘅，一個咧就係按住行業嘅工資中位數咧嚟到去資助，咁但我哋就覺得應該要全數資助，就唔係而家咁樣嘅一半啦。同時，我哋另外一個咧就係近年嘅工資中位數提供一個失業援助金，我哋嗰個失業援助金咧就計啦，就應該14,000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兩個項目嘅。咁但而家就係佢做咗一啲啦，但係嗰個力度，我覺得係應該可以加大嘅。 而家就係用行業中位數啦，係咪？而家就係 係啦，用行業係啦。佢而家唔係逐個行業嘅中位數啦，即係我諗佢係基本嘅一個行業中位數啦。但係就本身我哋係諗係叫建議政府咧，就係就住唔同嘅行業嚟到定嘅。咁可能就政府今次就係唔係就住逐個行業定啦，而係即係籠統嘅一個行業嘅工資中位數咁樣。 喺另外，麥美娟啊，這個特首同埋司局長都即係同時宣布埋會減薪啦。咁啊，依個10%嘅減幅，你覺得夠唔夠啊？ 我諗呢個其實係一個象徵意義嚟嘅，真係講真，即係要表示你話減幾多，即係其實有啲人可能覺得減拖拖都唔夠嘅。咁所以其實我諗呢個象徵意義啦，表示咗局長同埋特首都喺呢個時候同市民一齊共度時間啦。咁咁呢個我覺得象徵意義係大啲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麥美娟。 OK， 好，唔該曬，唔該。 是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啦，麥美娟咁，佢覺得咧就基本上咧涵蓋啲行業咧就都差唔多啦嚇。咁啊，但係到底個幅度咧係唔係夠咧？咁各位如果係即係都係一個僱員嘅話咧，對政府今次嘅措施有啲咩意見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有聽眾咧，鄧先生打通咗啦，鄧先生。 你好，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 系咁本身我一路都有留意港府而家关于呢个究竟加人工或者即係佢哋部门加人工或者减人工呢啲问题。咁一路都有关注住。咁之前都仲係听到佢哋係有即係好似特首咁样有提出呢、這个諗住係咪加人工。咁收尾當然大家聽到嗰、那個反應相當大啦嚇，嗰、那個即係負面嘅反應，咁好多聲音啦。咁今日終於就翻轉頭就講話自己佢哋團隊係會願意減薪一成啦嚇。咁主持頭先都講咗啦，咁啱。主題公園亦都有宣布佢哋減願意即係高層嘅減薪係兩至三成啦嚇。咁在於我哋香港市民咧，即係唔好講減薪，即係我自己本身係一個的士從業員，我二月已經係開始冇公開噶啦。咁因為其實出面都做生意都做唔到連租金都揾唔到，冇辦法開得到工。咁停工都停咗成而家到四月啦，都成差唔多兩個月嚟緊啦。咁即係我哋呢一陣呢，其實我由頭到尾聽唔到政府係有諗過點樣幫我哋。我即係我哋幾日佢唔知點樣轉做到啲乜嘢。咁呢一層唔好講啦。咁我就講返即係而家 即係你係咪覺得佢嗰個減人工嘅幅度未夠啊？即係鄧生簡單講。 一來未夠啦，二來就係佢啲錢啊，即係佢用我哋公帑，因為佢出糧都用緊我哋公帑㗎嘛。即係佢點樣加點樣減點樣出政策，由開始佢話要撥款落去俾警隊，亦都係好大嘅聲音。咁好多人反對，終於通過咗啦。但係我覺得點解一開始嘅時候唔係首先優先係講家人，即係加撥款加錢俾醫管局或者係呢啲醫護人士呢？咁我相信呢樣嘢係大家冇反對嘅。 係好。 點解偏偏係要做啲令人反對嘅嘢、反感嘅嘢？我哋好痛心啊！ 唔該曬你。咁鄧先生都講得好清楚啦，咁政府嘅做法係咪真有問題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哋仲有一位聽眾啊，歐先生嘅，歐先生， 係你好， 你好，你好， 咁就想講講咧，就政府有特權咧，要求嗰啲某個行業要停14日咧，咁應該亦都要有個特權咧，要求嗰啲行業個業主咧，都要減翻租咯，如果唔係你淨係咁啊，變咗夾心咯，我哋就。 咁你系咪都系受到个业主加嘅租金嘅压力啊，欧生？ 我同佢讲话，我哋停14日啦，可唔可以减一半啊？咁样，佢第一句就话你傻噶咁样。 唔肯减啦吓。 嗰啲系即系个体嘅业主咯。咁同埋咧，我有啲伙计咧，就系、是、有强积金嘅。咁但系咧，佢系计个钟数翻嘅。咁其實啲輪咧已經係冇咗八成㗎啦。咁佢亦都啲收入幾乎零咁滯。咁如果你咁今次咁嘅點計呢？ 係好啊！ 即係今日宣布個優惠咧， 係邊一行啊？佢 本身運動教練。 哦，教練、即係屬於可能係自雇人士啦。 但係我哋有佢係全職有強積金嘅，但係又計時咯。 係。好啊，咁我因為時間關係咧，要同歐生要傾到呢度先啦。咁啊，自由風啱啱而家係傾緊咧，就關於政府嘅第二輪嘅抗疫措施嘅，歡迎打電話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方遠南報導新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安排，涉及1375億，其中800億用作保就業，向合資格僱主提供工資補貼，補貼員工工資的50%，每月上限9000元，為期6個月，僱主要承諾領取補貼期間不裁員，補貼分兩期發放，期望不遲於今年6月發放第一期，預計150萬名僱員受惠。至於自雇強積金供款人士，林鄭月娥說將一筆過向他們批出資助，215000人將受惠。她又說政府會放寬綜援的申請資產上限，增加1倍， 为期六个月协助失业人士。另外，政府建议港铁七月起减票价两成，为期半年，有关费用的一半由政府支付。至于申请公共交通费用补贴的门槛，亦由400元减至200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宣布，他本人、三名司长、13名局长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在未来12个月会减薪一成，显示愿意并需要与市民共度时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未来两年政府会在公司型界别创造30000个有时限、大约是为期12个月的职位，涉及约60亿元，预计2020-21年度招聘10000名公务员，以及开始约5000个时限较短的青年实习职位。他说，早前预算案提出新增6000名公务员，但考虑到有公务员会退休，相信起码要招聘10000名公务员。林郑月娥又说，会提供8亿元作工作提升项目，为让疫情过后的经济复苏铺路。现时已经选定6个项目，一般是应用新技能，让企业使用新科技。政府推出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当中800亿用作保就业，向合资格雇主提供工资补贴。职工盟主席吴敏仪批评，政府推出的新措施金额太少，协助不到已经失业或停工2-3个月的雇员。他又担心，如果将有关金额交给雇主，然后再转交雇员，所需时间很长，不能够解决打工仔的燃眉之急。他认为政府可以透过电子表格让雇员自己填写和递交申请，然后政府直接发放补贴存入雇员的户口。澳门公布100亿元抗疫援助专项基金内容，支援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雇员。合资格雇员将获发一次性15000元，每名居民亦会再有多5000元的电子消费卡，自由工作者亦会有一次性的10000元援助。合资格企业可以按雇员人数获发一次性15000-20000元款项。持有多间商号的同一纳税人可以获最多100万元援助。经济财政司司长李慧龙说，期望透过措施尽快同用最大努力纾解民困，增强社会信心，团结稳定社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早上清凉。现时温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桥面慢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只是车多，车龙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都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的欣平，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的。咁后少少咧，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咧，因为是近住九龙面粉厂的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是挤塞的。咁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咧，就是近住九龙面粉厂的快线有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 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港大梁卓伟教授， 我哋自己做抗疫真係要係大家都坐埋一条船同舟共济，我觉得係好紧要。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翻嚟，我哋傾緊咧，政府推出咗第二輪嘅抗疫措施啦嚇，咁咧就推出咗好多咧，就包括咗係支援呢個僱員嘅計劃啦。咁啊，袁麗昌啊，我哋喺呢度傾咧，就我哋覺得麥美娟咧，好似都基本上都覺得都可以收貨啦，係嘛？即係聽佢嘅講法啦，即係雖然有啲金額啊多唔多，咁佢都係即係可以斟酌啦咁。咁但係我哋發覺到咧，依一系列嘅措施裏邊咧，其實都係關於地產商咧，或者即係嗰個起租金嘅壓力嗰方面咧，真係冇乜。特别提到系咪咧？即系因为你系啦，因为头先位听众都讲到啦，即系佢要求减租咁啊，个雇主嗰个地产商或者即系业主咧就唔肯啦。咁甚至如果而家咧，我哋政府俾咗钱落去之后咧，咁佢更加雇员啊，即系松动咗啦。咁系咪会令到嗰个业主更加觉得唔需要减咧？ 嗰、那个真系最大个死结嚟嘅，因为你见政府其实林郑佢强调，即系佢而家佢喺呢个計劃之下咧，就地政總署核下嘅租户，嗰、那個租金減幅可以去到75% 嘅。但係當然我哋知道地產商或者大部分業主當然唔會咁好死㗎啦。咁、所以佢呢個只係有一個即係標誌性嘅作用，可以俾外面去參考嘅，究竟係點樣？咁所以我相信真係而家呢個情況，咁我知道如果有翻咁上下規模嘅地產商，可能。就當呢啲可能就當係一啲公關嘅支出或者點啦，但係我諗政府同埋民間同埋社會都應該要俾多少少壓力俾啲業主同埋啲地產商，因為其實佢哋之前你見即係香港好景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已經即係都收咗咁多月租， 好景又更加就加租啦，只有 加 租嘅啫。 咁而家又嚇你連政府都出手去直接係想去救啲公司同埋啲僱員，但係原來係啦，佢亦都暗示其實係你哋啲即係佢哋你業主嘅地產商唔肯喐。咁呢個時候，我相信大家即係如果即係公司喺公關同埋個社會責任嘅角度，其實都要開始要諗下點要做啲乜嘢。 因為今次裏邊咧，即係真係我相信係各行各業都受到打擊嘅，同埋即係包括咗自己即係打工噶啦、自雇噶啦，甚至專業人士啊。因為早前大家睇到咧，連律師嗰方面，大律師公會啦，都親自出咗聲，即係希望政府能夠幫到一啲即係法律界嘅專業人士。呢啲咧，即係以往嚟講，我哋講緊咧叫打工仔裏邊咧，都算係非常好嘅一個階層啦嚇，都受到影響嘅。咁唯獨今次裏邊咧。即係我哋睇到特首公布嘅呢個咁嘅第二輪嘅呢個方案裏邊咧，就有保就業、有為特定行業提供援助等等嘅措施啦。咁唯獨真係咧，就係到底嗰個地產商啊，即係尤其是即係一啲租金嘅方面係有啲咩可以做嘅咧？咁我諗呢個咧，即係正如阿袁麗昌啦嚇，就你嘅講法咧，就話其實都係要即係要關注噶啦。因為咧，如果唔係嘅話咧，政府就好容易咧，啲人會覺得就係政府即係其實俾咗咁多錢，可能咧就轉個彎。翻我哋叫做啊，咁可能又系会落翻落去嗰、那个， 用嚟交租嘅啫， 系啦，都系攞嚟做交租，都系落翻落去地产商或者发展商嘅口袋里边，到底系咪一个公平嘅做法咧？或者我哋大家咁多行业都挨得咁辛苦，系咪有啲行业系可能真系未必有一个影响嘅时候，又有一个特权，可能系唔受到呢个影响嘅咧？咁我谂呢啲咧都系即系值得要大家去讨论噶。咁所以电话机旁边嘅你咧，如果你都觉得今次政府呢个措施里边咧，你有啲咩意见咧，亦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亦都有啲 立法會議員曾經提過啦，話可唔可以用一個稅務嘅方法咧，係令到嗰個地產商係可以減租咧？咁呢啲都係其中一啲方案提咗出嚟嘅。咁但係今次政府裏邊咧公布呢、這個第二輪嘅呢、這個抗疫措施咧，就似乎就冇特別提到啦。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就請到一位咧，就係、是、都係屬於僱主啦，亦都係飲食業嘅朋友咧，同佢就傾一傾啊，今次政府啱公布呢個措施嘅。咁喺電話機旁邊嘅就係稻苗學會主席咧，徐文偉嘅。徐文偉你好， 好，大家好， 你好。我哋而家睇到啦，即系政府公布咗个措施啦，咁咧就系用咗800亿咧，系做一个保就业嘅计划嘅。咁啊，稻苗学会呢边咧就阿徐文偉，你都系应该属于雇主啦。咁你觉得而家政府推咗个措施之后咧，你会唔会令到你唔裁员咧，或者系希望能够帮得到呢个业界里边咧，能够稳住而家嗰个就业咧？ 多謝大家。咁啊，啱啱公布呢個措施咧，如果呢個措施咧，都要撐下政府嘅。咁啊，真係做得好嘅、 嗯， 可以令到我哋業界咧就僱主方面咧就可以延長佢嘅生命啦，即係生意嘅生命啦，就可以保住佢啲員工啦。即係坦白講，有好多我哋行業嘅員工咧，都係喺呢個行業咧都即係從事咗好多年噶啦、 嗯。 如果而家失業咧，而家呢個時間咧都係人民工，即係早排有公務人，咁而家失業都唔知幾時先會有份新嘅工作。 嗯， 同埋我哋啲從業員咧，大多數都係一啲基層嘅市民。 嗯， 如果佢而家冇咗份工作，冇咗收入咧，佢哋好難支撐佢個家庭啊。 嗯， 咁所以今次政府為咗保住呢個保就業咧，做咗呢輪紓困措施咧，我相信我哋業界咧都會好大力嘅支持。 即係你覺得幫到手嘅？ 帮到手，因为你为期六个月啦嘛，系咪、 嗯嗯？ 你为期六个月9000蚊，上限18000中位数， 即系去到10月份啦吓，即系要简单咁计就 吓。系啊，咁如果你到十月份都系未过嘅疫情，我谂都突然事啦。咁、 嗯嗯、 所以系帮到手嘅吓，同埋都帮到雇主同雇员啦。 嗱，而家佢呢个方案咧，你觉得帮到手啦？咁但系佢又最主要就希望你哋唔好裁员。嗯，咁如果嗱，你而家睇到個方案啦，就補貼咧就有個上限啦，最多去到工資中位數，咁啊即係大概9000蚊啦，係咪可以令到你放心唔裁員咧？舉個例，你嘅生意嚟講，你可唔可以做到呢個保證咧？ 我就一定得啦，因為其實你就算坦白講，我未有呢一個措施，我都同咗我啲員工講噶啦，你哋大家可以放心。你話如果呢個疫情係維持一至兩個月咧？我都頂得住嘅，你話多過兩個月咧，我就頂唔住啦，所以我都要裁員同辭職噶啦。咁、 嗯、 啊，有話你而家政府幫到一半，咁另外一半我自己諗辦法，咁啊起碼可以將個生意嘅生命延遲多一兩個月咯，即係3至4個月咯，咁咪變咗。雇员同雇主都好咯， 即系顶住下先啦吓，即系我哋叫做，起码要顶住先啦。 系啊，因为我哋个其实我哋个生意模式咧就唔同其他行业嘅，即系总之我哋每一日开门咧，我哋就一定有个固定嘅人数喺度嘅。即系举例，我哋一开门可能有一个收银、两个洗碗、5个楼面、6个厨房， 唔减得噶啦，嗰啲人手就冇得减噶啦， 冇得减嘅，你已经基本上减到冇得减，除非唔开门。 嗯， 系啦，就系咁嘅情况啦。 系。嗱，而家個計劃出咗嚟咧，就係即係可能係僱主要做翻嗰、那個，即係按照強積金咁咧，就去申報啊，就去即係攞呢個咁樣嘅即係資助嘅。咁你覺得作為僱主嚟講咧，呢、這、一個方法係得唔得咧？即係你覺得會唔會增加咗啲工作量啊？或者而家咁嘅講法清唔清晰咧？即係你知唔知道而家咁樣嘅資助嘅話咧，那個流程係到底要點做嘅？你而家大概明唔明白嘅？其實作為一個僱主。 其实我就啱啱睇新闻报道啦，或者听新闻机啦，都系大约知道概念咧。仔细位点样申请强积金，点样系为之俾佢申请嘅指标啊等等咧。你话工作量就一定大增噶啦，即系行政工作，尤其是咁，但系都明白政府擔心嘅問題嘅，即係起碼你有啲證據或者證明可以攞到出嚟，佢先可以發放一個款項啦，或者幫到有需要嘅人啦。咁呢個都理解嘅。 嗯嗯。另外都提到咧，就係話即係希望第一期咧就不遲於六月就發放嘅。咁呢個時間上，你覺得係咪都差唔多噶，都可以噶啦？或者會唔會仲想要快啲啊？需唔需要嘅？ 呢、這個就遲咗啲啦，六月入嚟，因為而家先係四月八號，啱啱四月出咗糧冇耐幾日咧，我哋三號就出糧啦。咁、 嗯、 你對即係我哋仲要頂到頂到五月。不少於六月啊嘛，咁即係起碼最少都要頂多一個月，咁啊坦白講，即係已經去到而家都去到其實咧，唔係水浸眼眉啊，水過眼眉噶啦，已經唞唔到氣噶啦，咁你仲要頂多一個月，即係都難搞噶。 嗯， 係啊，即係因為時間上就有啲信息啊，我希望就可以 早啲好啲。 系啊，唔好迟个五月啦。 嗯， 咁徐生啊，我即系饮食业入边，可能都有啲，譬如大酒楼啊，即系或者啲好大嘅餐厅。咁其实政府呢个规模嘅嘅援助其实够唔够咧？会唔会即系我哋都知道，有时啲酒楼集团一倒闭，就成个倒闭咗。有因为真系可能佢哋要负担啲租啊，嗰啲实在太紧要。呢、這个如果净系喺个薪酬嗰度帮，可能都未必帮到佢哋。咁呢啲你会点样理解呢啲情况？例如要几大嘅餐厅酒楼，其实系好难，即系就算有呢个援助都帮唔到。咩餐厅系通常都会挨到过去啦。 即系头先你提到酒楼啦，尤其做婚宴啦。或者酒店啦，基本上你補貼佢員工，佢都未必可以支撐到，因為可能佢交緊嘅租已經係七位數字啊，即係佢因為尺數大啊嘛，係咪先？可能講緊係一萬尺，咁你一百蚊尺都一百萬租啦，已經係咪？咁其實佢整幾個月都冇咗幾百萬啦，咁佢點定咧？係嘛？咁你即係同埋佢而家佢啲生意跌九成幾啊嘛，咁基本上佢都唔會有足夠現金流去支撐呢件事啊，加上佢頭先政府係幫助佢中位數萬八蚊嘅一半50%，即係九千蚊。做酒樓有其實萬八蚊，好多崗位萬八蚊係未必請到人噶嘛。咁、所以呢個都佢可能要政府補貼咗九千啦，咁可能仲要補貼佢委員都可能要多三分二嘅薪金俾佢噶嘛。因為已經 over 萬八啊嘛，咁變咗呢個就係、是、都係大型酒樓或者大型嘅飲食場所都好困難。 嗯，即系大间嘅咧，因为人员工多咧，就反而会仲更加困难嘅。即系个计划就可能未必好帮得到佢哋噶啦。 未必系员工多，佢系可能个薪金高，系高于万八蚊嘅。譬如佢两万二蚊至两万八蚊，咁你就是、政府系帮咗九千啫嘛。咁另外咁咪系当佢两万八千啦。咁佢即系咪要攞多一万九千蚊出嚟啊？ 咁雇主嘅负担多咗啦。 負擔多了，其實可能政府只是幫到他三分一或者五分一的人工了。 咁徐生，你覺得業界如果一係有困難，會唔會考慮政府有啲融資擔保計劃咧？就係、是、通常都係會執咗佢咧，通常都係。 其實坦白講，大家做生意嘅都係用咗好多心血去建立生意嘅。如果可以頂得到，又都盡量頂。有辦法嘅，或者政府有啲百分百嘅擔保，都盡量諗。亦要當然要還到啦，都希望捱得過去啦。因為去到結業呢一下咧，都其實都已經去到最後嗰步噶啦。 係啊，我哋頭先都傾到啦，陳文偉啊，就係講到話關於嗰、那個即係租金啊，即係今次裏邊咧，其實就係政府盡量幫啲僱主員工咁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冇辦法話涵蓋到關於嗰個租金，即係地產商、發展商嗰部分嘅。咁即係會唔會係其實啲錢可能你俾咗你哋，咁你可以撐到啲僱員，咁但係其實你租金結果又轉個圈，又要俾翻嗰個業主。咁喺呢方面，你哋覺得係咪都仲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嘅咧？即係嗰個租金嘅壓力對你嚟講，而家舒緩咗啲未咧？有陣時係繼續冇變嘅咧。 我哋都有同唔同業主都見過面嘅。大部分業主都有減租嘅情況嘅， 都肯減嘅。 係啦，但係個力度咧就唔足夠嘅，可能一至兩成啊，兩至三成咁上下嘅。咁但係政府都講啦，呢個係投資場，我哋都唔可以干涉佢啦。但政府都有個法例可以勒令一啲租金嘅規管啦。咁但係我想講，如果你話係講自由市場嘅，就最簡單啦。即係點解當其時租金咁貴啫？因為租金反映咗個人流同個消費力噶嘛。咁你而家人流同消費力都冇，咁點解你唔減租咧？ 係 嘛？即係呢個就係市場自由市場嘅原則嚟噶嘛。咁而家你都冇消費力啦，亦冇人流啦。咁有咩理據仲係可以拖咁貴租咧？ 即係話咧，佢哋而家有啲係願意減嘅，但係個幅度咧對你嚟講都仲係未夠。 其實是同整個業界都是咁睇嘅，因為我哋啲生意普普通通，最基本嗰個都跌六成生意嘅。你講到頭先啲酒店啊、婚宴啊跌九成幾生意嘅，咁你就算你去唔收佢租，佢都其實都好頭痛。何況你減得佢一兩成租，係吧？ 係。 好啊，呢個都係大問題，好嘛？ 都係問題嚟嘅。好啊，唔該曬你啊，陳文偉。 多謝。 好多謝大家。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稻苗學會主席徐文偉啦，咁佢都係僱主嚟嘅，咁佢覺得咧就今次裏邊咧就一個計劃裏邊咧補貼呢個僱員咧都幫到手嘅，咁大家覺得呢個方案又對大家有冇實際幫助咧？咁可以歡迎你打嚟1872311嘅。咁我而家有位聽眾啊張先生咧就打通咗自由風啦，張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 你好， 今晚大家麻麻地， 係點樣啊？咩麻麻地啊？ 講話。唔係大家都麻麻地啦，個疫情啊， 方案得唔得啊？ 我之前我冇聽到，但係我佢強調就話保就業咯，但係有啲老闆就即係有啲老闆醒，或者有啲根本之前頂唔住，咁啲已經炒咗啊，已經解散咗啲，嗰啲點打算咧？我就唔知佢好似冇提過啊。 就有嘅，即係嗱，因為咧就有啲。議員啦，工會就提出有一個即係叫做失業保障金啦。咁政府今日話研究過之後咧，就覺得唔得，咁就係放寬咗失業總援嗰方面咧，就循翻失業總援呢個途徑，就去處理一啲失業咗嘅工人啦、嘅工友啦，就係咁樣啦個方案。 總之有排有排搞。 係你自己有冇受影響啊，張生？ 我哋就啱啱我哋物流嘅，咁就根本舊年年尾開始都唔掂噶啦，咁我老闆就二月尾就結業，咁就大鑊啦。咁嗰啲好多即係好多嘢變咗，即係尤其班夥計啊，有班同事都慘喎，啲一家大細嗰啲就好慘。我自己就比較即係叫好啲啦，咁即係兩夥就即係未埋到身，但係都遲早都要埋身㗎啦。咁啊，邊揾嘢揾唔到做咁而家，啲時候你見工都冇得見啦，冇得揾工做，你直情寫信冇人理你㗎啦，冇人翻工係嘛？即係想睇下嗰個其他嗰啲即係嗰啲有啲。仲有一班人系咁点打算咧？咁点处置啊？点帮佢？ 明白，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张生。 系，多谢 你， 张生。 系啊，咁啊，到底即系失业嘅工友到底又点做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关注嘅焦点嚟噶。咁欢迎你哋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咁跟住都有阿刘先生接通咗嘅，刘生。 喂， 你好，你好。 系啊，刘生，系啊，你讲啦，请讲，接通咗啦。 我想问下咧，我哋又唔屬於話係點樣失業啦，但一個月開可能兩日三日咁樣，因為我哋都散工嘅。係啊係，因為我哋又冇僱主， 即係屬於自雇咯，即係你係屬於叫做 都唔屬於自雇嘅，冇僱主，冇 MPF。可能一個禮拜有三四日係，即係三四個唔同嘅僱主嘅。 是咩行业啊，可唔可以讲下 装修。 装修哦。 是啊。 即是你自己做一个小即是一个自己你的雇主啦，即是自己做自己即是自己帮自己打工啦，你个种属于是不是 都是帮老细的，但我哋是做装修嗰啲嘢嘅。是啊，但是。 就唔知道。 今次同埋上一次都完全冇咩项目可以帮到我哋呢啲。 是即是在你那里你觉得好像看这个方案就不知道你那里应该可以在哪里帮到你。 是啊是 吧是 啊。 好啊，我们现在初步看到呢就是他政府都有一个叫特定援助的，就是讲的就是有些就是上一次呢未保到的行业啦。那这个我想我们自由风继续帮你关注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我们都不敢代政府去答了这个就。好啊，那麻烦你先啦刘先生。咁到底每一個人咧，自己都要因應自己嘅情況啦嚇。咁有自雇嘅，亦都有一啲咧係即係打散工啊，各樣都有嘅。咁到底你個遇到嘅情況係點咧？咁歡迎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可以分享一下嘅。咁袁利昌啊，咁另一個咧，我哋今次亦都睇得到咧，就另一個傾緊嘅咧，就係、是、到最尾咧，特首都講咗咧，到底今次咁多方案提完曬之後咧，就造成嗰個財政負擔啊。即係嗰個赤字啊，係啦，同埋嗰個即係政府到底嗰個儲備能唔能夠頂得住咧？咁你初步依個觀察嘅話咧，你會點睇啊？即係政府而家使咗總共咧，係應該會係講緊2000多億嘅支出嘅， 2766億 係啦， 係啊。 咁當然之前都有議員就話香港可以趁呢個機會發債，因為我哋個信貸個評級啊各方面其實而家都係即係同埋成個體系都仲係好好健康好健全嘅。咁我都認為其實以香港咁嘅情況，從來都冇乜點發過債嘅，其實喺呢個咁特別嘅時刻咁危急嘅時刻，其實可以考慮，因為始終香港政府個償還能力都好強嘅，我相信係唔擔心嘅。同埋而家個疫情，老實講真係你全球唔好話淨香港，都唔知幾時會完。其實香港已經算係幸運嘅一個地方嚟啦。其實可以有啲再大膽少少，我覺得其實都冇乜太大，都冇乜太大問題。 嗯，其实而家政府话咧，就今次即系成个即系抗疫同埋防疫咧嘅开支咧，即系加埋头先讲嘅第二轮咧，就已经去到2875亿，咁咧就系占紧个 GDP 咧，即系本地生产总值咧就10%，即系一成到啦。咁然之后赤字咧亦都会系升咗嘅，因为最初咧就系1391亿，即系呢个财政司司长公布嗰个咧1391亿，而家就会去到2760亿啦。咁啊占咗呢个。本地的 GDP 就 9.5%， 9.5% 肯定很高，因为大家知道即欧盟当年呢即一路讲要保持货币稳定就是 3% 的赤字而已，当然欧盟很多国家都不会遵守到的，即都是超了标的， 还有他们有很多福利的措施其实平时都在这里救紧，不过今次我想个特色就是都是一招走天下，其实都是靠其实是半招来的，你是資助個僱員嘅一半嘅薪金，你就想同時救個公司同埋啲僱員，呢、這個就其實頭先我哋啲聽眾都講俾佢聽，其實係都問問地水嘅，不過當然好過冇啦。咁所以頭先再早前阿麥美娟都話，我哋香港其實就缺乏咗嗰個失業援助金，亦都我哋政府咧搞咁多年咧，連一個恆常嘅派錢系統原來都係冇整出嚟嘅，所以今次先話嚟緊嗰10,000蚊要用10亿嘅行政費用，先至可能會建立到咁嘅系統。所以而家呢一招就係有少少係將計就計啦，咁企圖以半招或者一招就可以救曬所有人。咁呢個要睇下政府個如意算盤擔打響，但係佢背後有一個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假設嘅。就是佢假設我哋個社會係唔需要封城嘅，即係唔需要好似新加坡咁啱啱都公布話要即係啲人都禁止外出啦，即係個假設係啲即係啲市面基本上要如常嘅，所以佢就透過呢啲措施令到如果疫情一穩定落嚟或者一放緩落嚟嘅時候，就可以有個比較強勁啲嘅經濟復甦，因為啲公司仲可以同埋啲僱員都仲可以留喺度嘅。咁呢、這個如果你見到新加坡，其實而家佢係有1481宗嗰個案啦，嗰個病例，佢都要選擇去封城啦，即係選擇啲人唔可以出嚟啦。咁我哋究竟而家以香港仲係900多宗，咁會唔會係咯？會唔會其實係去到某個位？如果打破咗呢個假設，咁呢、這個成個援助或者防疫嘅方案，其實係會咁 work 唔 work 嘅咧？咁可唔可以延續到落去咧？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嚟，所以大家其實都係賭一賭我哋其實個疫情，我哋控唔控制得到？我哋會唔會嚟緊可能由於內地啊，或者由於其他地方？是會有更多的輸入個案，令到我們面對可能第三波、第四波 的疫情，這個非常之重要。 其實香港現在還有一個財政儲備，即是按照財政司司長的說法，就算他的即預算案裏面的1300多億赤字之後，香港都還有成9000多億的，其實債呢就其實真的不是那麼迫切的，即是我說我們的老本還是有相當雄厚的，但是問題呢就延續多久、啊、原來昌你的說法就是到底能夠一招是不是真的可以就救到整個市呢、啊、那一招呢當然真的，即是時間都很重要的，因為如果按照政府這個僱員的資助計劃是6个月嘛，他用那就是估計起碼6个月左右應該都初步見到的曙光， 是 吧，即是如果6个月里边咧能够解决到问题咧，咁啊有经济复苏，咁啊啲生意翻嚟咧，咁就可以救得到个市啦吓。咁啊个如意算盘就系咁啦。咁啊自由风今日同大家倾咧，亦都倾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啱啱政府咧就公布咗咧抗疫基金嘅第二轮措施。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留意自由风，我哋咧就有时间会再同大家倾嘅。拜拜。 拜拜。